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笑话笑话又一日，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哎呀，今朝我塞车塞到傻咗啊，我系鋭仔。 试下你系咪真系傻先？ 边个话我傻？ 傻 傻，我请佢食烧鹅， 我够啦。听住 我请唔请你食烧鹅，咪知我傻咯。好唔好？我听眼请你食烧鹅，好唔好？ 听住啦。 嚟啊嚟嚟。 小明有一日好闷，就系想去督波。冇人陪佢，突然间叮。我揾一只动物同佢一起玩，乜嘢系动物？一个字嘅， 乜嘢动物啊？ 系啊 ，Snoopy 啊， 同佢 Snoopy 狗仔， 我都啱 Snoopy 啊， 错一个字啊， 一个中文嚟嘅， 中文 狗 错。嗱，你认真少少好唔好啊？ 我头先好认真啦，我英文又俾埋你，中文又俾埋你， 你求其到一个点啊？ 我都话我傻啦，嚟睇先啦吓，一个字同督波有关啦，梗系系咪？多 一个字嘅动物， 猫 错。 我系咪成日见到嘅？ 我唔知你。 猪 猪，你成日见到咩？ 系啊， 佢同个波字，同个波字加埋咧，系咪一种意思噶？ 系啊系啊， 即系咩波咁样系咪？ 牛 唔系 波牛啊嘛， 冇 海豹 错， 即系有个督字嘅 一个字啊， 系嘛？有冇督字？冇督字，一个字，即系同督波有关嘅。 系 啊，我哋系咪成日见到嘅？ 都 动物， 动物嚟嘅， 羊 喺嗱最大嘅贴士就好啦， 鸡、鸭、鹅，嗱成个农场已经走晒出嚟嘅呢啲嘢，你拣 我收翻贴士，你又似你话你冇诚意，我收翻晒所有贴士， 我一路系咁撞啊，我好有诚意， 撞 啊，快啲啊，因为我撞王啊嘛， 我 撞撞下，唔好 你俾个贴纸我，系嗰啲字 系喺边度见到嘅会。 天空见到 鸟 错， 鹰 鹰 系啦，点解鹰？ 鹰式足球啊，桌球 系啦， 足波哦， 鹰式桌球。 嗱，你笑翻 点嘴？喂，我星期四啊，星期四啦， 我依家已经得到懵懵地，真系唔好意思。 今日有爱威系列，有我是 DJ Anir， 仲有今日嘅穿城好家风，留意留意，直眼直一点。 嘅 Roman 开始，我哋今日早上风骚范围嘅三个钟头，今日大致天气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微至和缓偏南风。听日有阳光，星期六有骤雨，希望大家都系玩得开开心心。今日三个钟头陪住你，一路陪住大家。十点十九分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云星期四噶啦，咁啊塞车咧，有时咧都会遇到嘅。咁希望大家咧揸车嘅时候咧，最紧要留意咩啊？平平安安，小心心啦吓。咁希望今天咧路上样样嘢都系咁顺利嘅。嗱，讲到顺唔顺利咧，放假最好噶啦。当一个人咧城市里边咧做嘢做得耐啊，好耐冇放假咧，最好就系去放假。放假开唔开心啊？梗系开心啦。但我今日咧睇啲资料咧，嗱，佢唔系话放假后嘅忧郁，佢系话放假前同放假嘅时候嘅忧郁。放假点会忧郁咧？佢叫放假忧郁症，我想问你哋有冇试过啊？即系放假前同放假嘅时候忧郁， 我唔系试好多嘢啫。 系啊，有啲嘢我唔试。 系啊， 唔系其实可以试，但唔会试咯。 都唔试啊。系啊， 正如你头先已经讲咗咯，咪就都放假咯，你仲忧郁？系你放嚟做咩？ 我估嗰啲忧郁就系话 担心 去旅行啊， 焦虑系啊，啲机票又会唔会妥当啊？系嗰啲嘢啊。 嗱，佢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 OK， 但佢话咧会令到你咧放唔低，佢就话咩咧？唔好等到最后，听朝坐飞机咧，系今晚先执嘢，而系一路好似一个机器运行都好劲，好劲，好劲，好劲，日做，即系可能今日都开四个会啊，跟住好忙，然后到最后夜晚先执行李。佢话咧，你嗰个 working mood 咧系会一路拉落去嘅，即系一路好似跨延落去放假嘅时候。所以要俾翻自己提早少少進入一個比較 relax 我唔會，我反而若果你話即係喺死線之前啦，即係所謂你上飛機之前啦，你趕好多嘢，你特別 relax。 我都係， 因為你掉得呢嘢之後，咁樣尤其是我覺得其實基本上你去到機場嗰下，已經係進入嗰、那個旅遊 mode 㗎啦。 坐咗上去，早啲往機場嘅巴士，我已經 入咗嗰個 mode 㗎啦。所以點會啫？係嘛？ 冇抑鬱嘅， 尤其是。而家你基本上你就係去到就係去緊機場嘅嗰一條線咧，你咪好快咁可以等到啲車，跟住你一路睇住啲飛機，哇！又升又降，又升又降，你就喺度諗緊一陣間，我自己就係搭緊其中嘅一班機嘅啫，跟住我就走啦。哇！你點會唔開心嘅咧？ 係啦， 我唔會咯， 我唔會 容許自己咁樣。 冇錯，太 enjoy 噶啦。 反而我覺得咁樣，我咧會早少少去機場，就係想將呢一份感覺延長。你會唔會咁？ 我去嗰啲铺头行下睇下，去食嘢， 食少少嘢， 然后就摆个食嘢嘅时候咧，个夹要放喺前面，对脚晾上个夹。 系啦，好 business 嗰种感觉系咪啊？惊死人，你知道我要出 trip 啦，啱啦，咁样就 OK 噶啦。反而你讲紧嘅就系话，即系会唔会系因为要做要几时执行李嗰啲咁嘅嘢唔重要，其实只不过就系话，哇，做乜 blip blip 系啊！我要上到去嘅时候嘅话，就已经系 O K 噶啦。早少少去，咁又去将嗰个感觉咧，就系开开心心进入嗰个 mode。其实基本上你去到机场嘅话，佢已经有噶啦。 系啊， 嗰阵味啊，系嘛？ 啲 人嘅感觉啊，系啊。 夹佢碌声啊，碌碌碌碌碌碌碌碌。 冇错。 但系曾经一段时间咧，我系有少少真系假期前嘅，唔可以话抑郁嘅，假期前嘅担心啦。因为嗰阵时咧，带住啲细路仔咧就好细啦，咁你会谂好多嘢带齐未咧？唔系惊自己嘅带齐。即系惊佢嘅嘢带齐未咧？咁样你幻想啊，即系当你咧，如果连水都要带嘅时候咧，因为惊佢咧去到嗰度咧咩开奶嗰啲又唔得啊，咁样 水土不服 N 样嘢咧喺个脑海里边，即系要执，即系要 take 嘅，即系惊啲执漏咗，即系细路仔嘢咯。系嗰段时间试过啫，即系同埋因为要拎好多佢哋嘅东西啊，你会变咗好混乱啊，即系好 clumsy。你两个袋啊，譬如落车你又要执呢样嗰样嗰样，变咗系做爸爸妈妈有时当时系会有啲。假期前嘅擔心咯， 辛苦你啊！ 即系過咗就冇啦，即系好開心啦。不過喺假期中間。 我覺得真係嘅。如果大家咧真係要拎住個手機影相嘛，但係就最好唔好又又 WhatsApp 啊，講下工作啊，又問下嗰邊點啊，搞唔搞得掂？即係呢樣嘢咧，我反而會覺得咧係會幾影響放假時候嗰個完全忘記一切嘅心情嘅。是你有冇试过？ 呢个鬼唔知阿妈系女人系列嘅人 系噶，系啊，但系真系有啲人， 所以我想针咗佢。我想讲啊， 系 真系你哋而家全世界都喺网上订机票噶啦， 系啊。 你知唔知礼拜几订机票都有着数啊？ 嗯，唔知 礼拜几啊？ 我知啊，呢样嘢。 星期二， 逢礼拜二， 冇错。 点解？ 记住，唔系呢啲系嗰啲政策嚟嘅，同埋我有搞旅行社嘅朋友话俾我听。 嗯 哼，千祈唔好打电话问旅行社嗰啲朋友，喂，有冇平机票啊？佢话 唔使噶啦， 唔使噶啦，你自己搞 啦。 系啊， 系啊，有好多弹出嚟嘅。 系啊，阵间佢贵少少，你又闹个朋友，诶，赚我钱啊咁样。 咁我又唔会。 唔系，系真系。 你揾得人搞嘅话，又真。是妥当啲嘅， 但系佢话咧，其实你真系自己去问咧，一定系平啲噶啦。而家旅行社系冇优势噶啦，千祈唔好。另外咧，即系仲有咧，如果你上去嗰啲网站查机票咧，千祈咧就唔好同一部电话、同一部手机，或者你用呢个模糊式嘅上网方法， 唔好俾即系无痕嘅，即系佢唔知道 系 啊，知道 你系咁问系咁问咧，个价钱就会升噶啦，系啊 系 啊， 唔衰嘅， 因为佢觉得多人买系嘛 ，AI 帮你做啲咁嘅嘢就，佢好紧张，一定要去旅行，等我俾多啲钱佢都抵 嘅。你唔觉嘅咩？ 我唔觉， 真系越问越贵，我真系觉啊，酒店都系。即系你会好紧张， 系咪你部电脑同我部电脑有啲唔同？ 哇，本来四百蚊买，再问四百二，我有， 我只系就系试过唔同嘅网站，唔同嘅网站去问同一间酒店，或者系机票嘅话， 系 有少少上落。 系啊， 但系你话如果我就系，哦，我系咪因为今日我睇咗之后就唔啱啊？我一定要佢平一百蚊，咁我听日再用另一个电脑试过。嗱，我冇试过用第二个电脑啦，我用翻我自己个 手 机 啦，多数 都系一样，都系一样。 诶，系会贵啲嘅， 我唔 系 好。信你， 诶唔紧要，真系唔紧要，你唔信，冇 多人多人问佢常识，我信嘅，但系冇理由话一两次就会令佢有飙升啊嘛，即系冇理由。 唔紧要啊，你哋去问啊，叫佢轻轻一路上嘅，即系 多 几 多啊？ 唔知，即系我冇统计。 诶， 你要好 significant 嘅， 系 即系譬如话四百变咗四百二啊，变咗四百八啊咁样，然后咧个心理咧就哇死啦！冇啦，或者剩翻三间房 啊！我明啦，可能会唔会嘅就系其实嗰个价钱个上落，对于我嚟讲嘅话都唔算多。不过可能你讲紧嘅就四百二变四百八，讲真多几多？多六十蚊啫嘛。咁我唔会觉得嗰六十蚊系啲咩嘢咯。就嗰一刻，总之我要搞定佢。咁就算佢多咗六十蚊又好，或者系多咗，佢嗰个升幅嗰个范围，我唔觉得有影响啊。你明唔明啊？嗱，我明你讲乜嘢嘅，因为好似最近我先至发生呢件事，就系咧，你知道其实你订咗机票，你 系 可以网上 check in 噶嘛，咁你咪安乐好多啊！但 系 原来有啲人佢会为咗百几蚊，佢就我系唔要，我话我帮你避啦。因为如果你而家 check in 咗嘅话，你去到嘅时候基本上 两手揈揈， 两手揈揈，你又知道自己坐喺边，又拣埋位，又唔会同嗰啲陌生人一齐系咪一齐坐？咁我就话我系唔要，佢就系要坚持就嗰百几蚊唔俾就系唔俾咯。我而家唔系叫你话即系要拣一啲特别嘅位置，特别嘅位置嘅话，其实佢系可以留百几蚊去到五百几蚊都有。即系如果譬如可能有啲你可以伸长只脚啊，或者嗰啲嘅话咧，可以要加好多钱嘅。但系就系百几蚊都系唔肯俾，就系唔肯俾噶啦。所以就系我可能讲紧嘅就系你觉得嘅就系话，哦，我今日订同埋听日订，原来佢嗰个差额系要多几十蚊嘅。可能对于我嚟讲嘅话，我唔会介意咯，我唔会介意咯。所以嗰样嘢对于我嚟讲嘅话系唔会太吸引嘅。 嗱，因为永远都系咧，如果你成班朋友去旅行咧，总系有一个人系专系负责揾机票啊， 梗系啦， 酒店。 系冇错， 我都试过啊， 会有人扑出嚟噶嘛。 系啊，但如果我做呢啲咧，我发觉本来系二百，而家变成二百五，我心就好唔舒服噶啦。 我会咁样噶， 系啊，会啊，即系我系要攞进去， 但 系 你 话最平 一个人负责晒，所以呢啲交通咧，有阵时候会有拗撬嘅。即系譬如佢揸飞嗰个咧，我哋全部咧就坐巴士啦，咁可能有一个唔好啦，好辛苦啊，咁样跟住就会喺度拗呢啲嘢，唔好啦，坐的士啦，或者咩咁样，咩坐啲好啲嘅班次啦，咁样即系咁咯。 好彩我啲。 團友冇你喺度。 但我又覺得咁樣，若果你話個團友當中嘅話咧，你有意見，你唔跟大隊嘅，你咪自己俾咯。 係啊，咁咪得咯。我都係講清楚嘅。 係啊，我都會㗎。 呢部車由機場翻酒店嘅，咁多錢嚇，你哋中意坐坐。 係啊，你中意嘅你可以坐的士。 巴士 你自己俾。 係啊， 啱啊，係啊，甚至乎嘅我會可以就係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你可以唔住我預備嗰間酒店添，你可以住一啲嘅就係你自己喜歡，適隨轉變。 啊、 可能你嫌贵嘅，你咪揾间平咯，近近地咯。咁如果你系嫌呢一度唔靓嘅，咁你咪住间贵嘅咯。我觉得应该系咁样，旅行先至开心。 系啦，同埋你一班人同你跟大队啦。 唔系，我跟大队啊，跟大队，我觉得 系 有啲可以跟，有啲唔使跟咯。 系啊， 即系咁样先至系开心心嘅自由行咯。真噶，我最憎人系乜嘢咧？就系咧，全部都要跟大队。点解你可以自己可以住间咁嘅酒店啊？我试过啊， 系啊，其实好烦 啊，关你咩事啊？ 你 住好 啲，同 埋我同意。譬如话朝头早 就嬲， 早餐你中意食你咪食，唔食你咪 瞓 觉。 你中意瞓觉 系 啊， 系啊。 大队集合嘅时间就 系 九点，系啦。早餐就七点钟开始，中意嘅就自己拉落去食，唔中意嘅你就八点钟喺大堂度见。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噶嘛。 喂，大家成年人， 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最紧要就系尊重嗰个集合时间。有时咧最跟团就咩咧？成班人坐晒巴士就系咩？等一下。因为陈太啊、陈生喺度行嚟行去，仲唔肯翻嚟咧，系佢哋最麻烦。 我觉得男女朋友都要分开啊！我同我男朋友去玩嘅时候咧，佢行佢自己嘅嘢，我行我自己嘅嘢。跟住咧有一个时间，可能系夜晚黑八点钟，系啦，喺门口集合，跟住再食饭，都不知几开心。 冇错，系 啦， 最紧要玩得开心啫。听电台都要开心，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逢 show 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送中央赠港两只大熊猫安安和可可的国泰航空货机，朝早大约九点在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启程，预计上午十一点半飞达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机场举行大熊猫抵港欢迎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出席。再有两只大熊猫的白色运输龙凌晨大约两点半经专车离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朝早大约八点运抵机场停机坪，有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向大熊猫竖起拇指以示鼓励。大熊猫中心的饲养师和兽医亦都有随行。美国、欧盟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共同呼吁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实施为期21日的停火。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在最近几日共同努力呼吁暂时停火，为外交提供成功的机会，并避免边境局势进一步升级。目前声明已经得到美国、澳洲、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以黎局势的紧急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中方坚定支持黎巴嫩维护主权安全和国家尊严，强烈谴责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突破国际人道法红线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如果俄罗斯遭受常规武器袭击，俄方将会用核武器还击。普京在主持召开联邦安全会议的时候又说，在更新的核政策中，俄方已经增加采取核威胁措施对象的类别，任何无核国家对俄罗斯的攻击，如果得到拥核国家的参与或支持，将会被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俄方将会以核武器进行回应。普京说，政策的改变是为了应对迅速变化并对俄罗斯带来新威胁和风险的全球格局。他又表明，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成员，如果遭到入侵，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2点，升321点，总成交金额7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98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4，升10蚊；阿里巴巴94.9，升3.6；盈富基金20.18，升3.4，美团145.4，升4.1，中国平安43.4，升0.5，建设银行6.12，升7仙，港交所268.8，升6.2，小米集团20.8，升2.5，工商银行4.79，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44.8，瑞士法郎0.851，加元1.347，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812点，升942点。港金报246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9.84美元，卖出266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西边街啊，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西边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啦，排到去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美国银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Finally。 嗰陣時咧就坐咗喺另外一班偶像同埋佢哋嘅 fans 嘅中間，咁跟住我哋就擰轉面同佢哋揮手啦。 其實我哋都幾似流浪貓，好多人去行過經過見到佢就摸佢啊、嗨下佢啊、餵嘢俾佢食啊。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市民同政府部門以正面嘅態度看待投訴，有助投訴獲得積極回應同處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的 DJ。 我是 DJ。 On air。 跟住咧就有個媽媽，佢帶住個小朋友落嚟游水，跟住個小朋友踢到我啲水，我成身濕曬咁樣樣啦。跟住個媽媽就同個小朋友講話：阿女啊，你快啲同佢依依 say sorry 啦！但係嗰時我先得個十八歲 嘅 啫。 我自己嚟講，如果以外形嚟睇嘅話，就唔夠高啦，唔夠靚仔。 可能我喎， 我自己咧， 我是 DJ On Air，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快活人時段內播出，密切留意。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的，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一会儿我好系列在十一点半出现，今天同这个交通都有关系嘅，因为塞车听啲咩歌，或者塞车嘅时候如果听啲咩歌可以舒缓情绪等等等等啦吓，咁而家留意大家嘅选择啦吓。好，嗱，今日咧讲一个爱情嘅小测试好嘛，想问下大家，你觉得咧一个唔好嘅男朋友，即系唔好啦吓，即系我哋唔会用渣男嘅形容，我觉得渣男呢个字好似好贬义咁样。 你惊啊？ 唔系咯，其实唔系针对你 嘅，有咩问题？我觉得 渣男啦， 都个讲法啫， 好贴切咯， 系咯，都有讲法啫嘛。 Even 啦，你嗌我渣男我 fine， 因为我唔系。 好，咁啊渣男啦，即系远离渣男嘅征兆。即系如果你觉得佢有做啲嘢咧，佢就系一个不好。我真系觉得渣男太强烈啫，我纯粹觉得即系不至于啫。咁佢咧唔好嘅男朋友咧就有以下嘅举动嘅。第一，初相识咧已经好多甜言蜜语，即系咩都赞啊！即系样 啊，咁就渣噶啦， 实系咁嘅渣 啦，你唔系咁嘅咩？ 一识哇，你咁样衰， 唔通咁啊？ 唔系咯， 系咪？ 喂，你好靓啊！ 系啊，同、啊、你一齐好舒服、啊。 系啊，喂，你着衫真系好睇、 啊。系啊，同你一齐真系 咁你就 好开心。 咁佢系咁讲嘅， 全部都渣啦， 系咯。 好， 我继续 过度嘅甜蜜语。第二，忽冷忽热，即系有时好好，但系有时咧又好酷咁样。反而我觉得 点解系渣男啊？ 忽冷忽热咧，代表可能咧佢对你咧嗰个感情咧唔系一定好真嘅，可能佢有其他嘅女朋友， 哦、 对你唔系即系完全全心全意咁啫，系啦，咁咯， 就唔系忽冷忽热系渣男啦， 系 即系个表征啊，唔系、 但系有啲人真系会系咁，有啲人有啲性格系咁，因为佢要去。消化一下就同你喺埋一齊、 哎。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如果大家都未係好認受對方係男女朋友嘅時候嘅話，忽冷忽熱可能係代表嘅就係一個負責任，佢諗清楚先咧，係嘛？ 或者呢個人係遠在美國嘅空軍，佢又會有不遺產， 等你承繼。 係、哎、啊，我唔知啊。 喂，但係佢飛咗，所以佢揾唔到你。 係、 okay、 阿英呢個講法我都同意啊。不過如果對方係忽冷忽熱咧。你作為女仔，好難會去，即係你唔會點，你唔會點樣同佢相處，即係今日又好似好熱情，聽日又好似好凍冰冰。 我明白，如果佢係專登咁樣嚟去釣你嘅，係啦，就咁樣嘅話，就係叫做渣男咯。但係我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有時有啲人佢哋嘅性格係咁嘅。 嗯， 係。 有 㗎，係 咁嘅，即 係 突然之間對你好熱情，佢突然之間又會有幾日唔揾你咯。 係 啊， 係 啊，但係其實係咁。 覺得係渣男喎，呢個係。 所以我頭先我唔想用渣。 嘅一种手段， 手段 两 系 系啊， 有手段啱唔啱啊？ 啱，有咩问题？ 你都有啦， 你呢啲都系你都有做过啦， 各方面都有咧。 系啊，唔真系，我觉得冇分好唔好， 系 啊，冇分好唔好 方法啦，追求嘅方法啦，手段呢个 term 好似有少少。 哇，渣男 你 又 高 兴，手段你 去好好地去形容嗰样嘢咧，因为我觉得其实讲乜嘢都好，都系嗰个受嗰个人，受嗰个人，佢只要觉得值得呢一样嘢，冇得好唔好嘅，冇得劝。 真的冇， 最 紧要佢追， 佢一定系中个头埋去。 系啊， 我自己本身都中唔少咧。 或者佢好中意嗰个人嘅话，佢点对佢，佢都会累埋去嘅。你点讲？ 即系难听啲讲，家暴佢都唔出声。 嗱，家暴又唔打，喐手即系对自己个身体有伤害嘅，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咁样嘅喐手喐脚就唔打。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话系大家情投意合，讲紧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就系咪咁样就系咁样，咁样就系咁样嘅话，特别喺爱情嘅世界里面嘅就系冇等号， 冇 一个相同嘅等号，根本成件事 冇formula嘅， 根本成件事就系冇讲公道，冇呢啲咁样嘢噶。当你喜欢起上嚟嘅时候，系咩都冇得讲。 系啊， 冇错。下一个咧就话一个好自恋嘅男朋友，或者好自我中心嘅，即系好多嘢咧都希望咧系以自己嗰、那个爱好啊、选择啊为出发点嘅，即系最好样嘢就晒佢咁样。咁呢个咧喺呢篇文章里边都话唔系几好嘅呢种男仔，因为佢唔能够就低人咧咁样。其实边个就边个，我谂有时都系 take turn 啦，即系有时你就下我，我时又就下你，好难话男仔就晒女仔，或者女仔系就晒男仔嘅，系嘛？即系无论系。即系好普通嘅睇出戏食咩饭，咁大家互相迁就系一个最好嘅相处方法咯，我哋觉得。 而家佢企喺嗰个位置嘅就系男仔有咩唔好啊嘛？ 系 咁 自恋、自我中心。 调翻转嘅就系、是、如果个男仔就个女仔，系咪就好啲啊？ 嗱， 你明唔明啊？ 传统里边系咪男仔会倾向就女仔多啲？我又觉得系 呢个绝对系啦， 系嘅。 而家就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咯，系咪啊？咁点解嘅就系个男仔佢系比较自恋一啲，要个女仔就佢多啲嘅话，佢就系唔好。呢样嘢嘅就系你可唔可以对等？你倒翻转嘅就系、是、如果个女仔佢唔系自恋啦，你好似觉得个关系里面嘅就系有一啲嘢系必须系男仔要做嘅，就天经地义系咪啊？女仔做嘅咁样嘅就系唔啱。 但系个。在传统的想法里面是有些东西是不公平的，是男仔才应该要做的。 例如呢， 例如保护个女仔咯。我嗰时讲过的，有一次我跟一个新相识的女仔行下街，她说为什么你这样的，当时我都不知道她讲的什么。她说为什么你行即是你有我行马路出面的，她说应该男仔一定行出面，如果是撞呢就不是撞我。 我明白为什么你叫她行马路，你自己行上行人路这样高一点。 哦， 我踢爆你！ 原案，甚至都得到解決。 我想话俾个女仔听，打电话嚟，喂， 唔好嬲佢。 28年前， 个付出系咁， 就错过一段好嘅姻缘。 冇错啦， 我证实你真系冇同理心。佢啊，到深尾啊，即系分手原因，佢俾我原因就系我俾唔到安全感佢。即系我估，其实可能多多少少积累，我好多我唔识去做呢啲咁样嘅动作啊，即系令到佢觉得好似我唔保护得唔好。 对唔住吓，我听你咁样讲话，你嗰位女子都几奇怪噶喎，就 系 话行马路嘅时候， 你连喺 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企喺开边个原因系，如果有车撞埋你嘅就系撞你，唔系撞我。你咩说话？ 佢系咁 讲，你 系 咪黐线嘅？你同我讲嘢，唔系我觉得真系你唔好将呢啲。咁嘅嘢系讲为嘅就系男仔系应该要咁样做噶，点会噶？ 我 倒翻转， 我鬼识咁谂咩？ 有啲咩事嘅啫？唔系啊，系佢咁样同你讲嘢，系佢嘅谂法有问题啊嘛？ 撞我先， 系咪啊？撞我你先，唔好撞到我、 啊。 哇！如果你系咁，我立即同你分手，系咪啊？你首先你谂嘢你好负面，第二样嘢嘅就我宁愿撞你唔撞我。得啦，讲完 唔系啊，即系过马路咧，嗱呢边车嚟紧，你行右边过到去嗰边咧，唔该你褪翻去左边。 你唔俾有车喺行人路度撞出嚟噶？哦，就系、是、啊，滑板车、啊、撞出嚟， 你唔好再挂心挂挂呢个女子 啦，你摆低佢啦， 放低啦， 呢啲咁嘅人要唔要 啊？ 罢啦，啱唔啱啊？你冇可能咁讲嘢，啱唔啱先？哇，你会谂有事嘅时候撞你，你仲喺度讲紧话呢啲系应该啊？你都有问题。 男仔住喺社会系应该保护。嗰女仔嘅， 但系唔系代表， 唔系代表咁样 系 要保护， 系啊，即系一定系撞你先冇错， 系啊，撞我啊，撞我啊，撞埋你，撞埋你， 真系 爱情系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系最紧要双方都开心。今日寻找爱的故事会抽前到一阵间喺11点前会播放，密切留意。 I've been alone with you inside my mind.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1,000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 I long to see the sunlight in your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 where you are, and I wonder what you.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心情经理人期间限定，只止一周。Lisa 姐，汪明荃。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 我谂你首先你就唔可以认为一生系平平安安咯，总有 ups and downs， 即系呢啲系必然嘅。咁你咪唔会咁惊先啦，系咪？大家好，我系汪明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寻找爱的故事，红汤与白汤。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在出门口之前，振华发现他老婆件衫调转咗嚟着。每个朝头早，振华都会跟翻特定嘅次序，将老婆啲衫咧好整齐顺序咁排咗喺床上边等佢着。咁样老婆就会知道着边件衫先，然后跟住又着边件衫。不过就算是这样都不可以保证老婆次次都着得啱的。所以每次在你出门口之前，振华都好细心地帮老婆检查一下仪容，然后才整整齐齐地出门口。那天他们如常地去到他们去开那间茶餐厅，患有脑退化症的老婆有时会好一点，有时又会差一点。今天是后者。老婆全神贯注地用手指不停地擦台上那块污渍，她已经记得了卡位的特色是老板说她用沙粉抹都抹不掉的。这么多年来，他们一星期总有几天都在这间茶餐厅吃饭，这特色是由他们第一天帮衬开始已经在这里了。 今天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日咧系我哋结婚50周年纪念日。 振华同茶餐厅嘅姐讲： 50年前咧， 佢啊对住一个30岁已经地中海嘅穷光蛋，就系我啊，讲我愿意。 系咩？我完全都冇印象嘅。 系啊，白姨婆系啊。 茶餐厅阿姐连忙恭喜佢哋，仲话会送多几个菠萝包俾佢做贺礼。跟住阿姐就问振华系咪照旧要肉酱意粉同埋红汤？ 系啊，姐姐仔照旧啊，唔该晒吓。 阿姐点一点头之后，秒速翻嚟话佢哋今日冇晒红汤，问佢哋转白汤可唔可以啊？振华望住佢老婆，佢而家就出尽力咁去用啲消毒酒精又抹紧嗰笪渍。 白一婆啊，姐姐话咧冇晒红汤喎、啊，今日啊特别啲啊，我哋转饮个忌廉汤好唔好啊？ 突然之间，老婆开始喊。我想翻屋企啊，唔该你啦，我哋可唔可以翻屋企啊？老婆几乎系恳求佢老公带佢翻屋企。 阿白一婆啊，阿姐咧拎咗杯柠檬茶俾过我哋，不如我哋咧再坐多阵。我知你咧中意饮红汤吓、啊，不过咧其实呢一度嘅白汤啊都好好饮噶。 点知老婆听到振华咁样氹佢之后，佢竟然喊得更加厉害。茶餐厅阿姐见到咁嘅情况，即刻厨房嗰度跑出嚟道歉。其他食客亦都望住晒，个个都好想八卦下究竟发生咗咩事啊！呢啲场面振华唔系未见过噶啦。佢深呼吸咗一下，放低咗几十蚊现金喺台度之后，佢扶起咗老婆，转身就走啦。茶餐厅阿姐用最善解人意的眼神望住振华，即刻哩哩啦啦打包咗几个菠萝包，呃咗俾振华。振华成日都系幻想同佢老婆日子可唔可以少啲挑战，可唔可以风平浪静一啲？不过有时现实中红汤真系会卖晒噶嘛。老婆喺行紧翻屋企嘅途中，终于冇喊啦。不过睇嚟佢好焦虑，佢一直喺度问振华今日系咩日子。振华唔敢再提今日系佢哋嘅结婚周年纪念日，佢唔知头先究竟系冇晒红汤啊，定系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刺激到老婆。但系当佢哋行翻屋企嗰20分钟里边，老婆已经第三次问振华今日咩日子嘅时候，振华终于屈服啦。 唉，今日系咪就系5月6号咯？ 吓，5月6号？咁熟嘅，咪系我哋结婚嗰日？ 系啊，老婆，系啊，你记得啊？ 一翻到入屋，安顿咗老婆坐喺梳化度煲剧之后，振华即刻厨房，佢充满 label 嘅橱柜上边，终于揾到一格写住罐头嘅橱柜。老婆好中意煮餸噶，所以之前佢仲可以煮，振华就俾佢继续煮咯。但是每样嘢都真系有晒 label 先得。不过呢几个月，老婆嘅记性真系越嚟越差。振华就接手咗大厨嘅角色。当佢发现罐头嘅橱柜里边仲有一罐罗宋汤，佢就松咗一口气。当振华一路喺度整理紧罐罗宋汤嘅时候，佢突然间听到梦中的婚礼。老婆以前系一个教琴老师嚟嘅，所以佢哋嘅厅有一个琴。不过佢病咗之后就从来都冇弹过啦。振华行出厅，见到老婆坐咗喺琴前边，好纯熟咁喺度弹紧呢一首50年前喺佢哋自己婚礼嗰度弹嘅呢首歌。佢仲记得嗰一日，老婆系着住一件企领嘅纯白色嘅婚纱。当年虽然系一个好简单嘅婚礼，不过振华仲记得每一个细节都系佢哋想要嘅。振华静静咁企咗佢老婆后边，等佢弹完成首歌之后，佢就乌低身，轻轻咁喺佢老婆嘅面珠墩度锡咗一啖。老婆露出咗同婚礼嗰一日一样甘甜嘅笑容。 哇！呢首就系我最中意嘅歌啊，白一婆。 振华好感触咁话，老婆就轻轻拖住振华嘅手。我知啊， 所以我咪弹俾你听咯。跟住就轮到振华喊啦，白夜公，我仲好爱你啊！ 我啊都一样咁爱你噶，白夜婆。啊，咁你而家可唔可以咧同我一齐饮罗宋汤庆祝我哋结婚周年啊？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跟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 你知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越嚟过一次，证明咧大家咧越嚟越投入啦。到底喺呢一个我是 DJ On 咧里边咧，每一集出现喺我哋节目里边，喺舞台上边揸住个麦，望住咁多学员嘅今晚呢四位，佢哋咧又有啲咩心情？不如由佢哋嘅名字开始先认识一下先。由我哋隔篱嗰啲男仔开始介绍自己先。 好，我系第十二组嘅阿维。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Yanis。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Sh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Sita。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懒了少少。记得第一集呢，我是叫大家起码讲大约三秒，不是就咁为阿维是男仔讲完啦咁样，是不是应该俾听紧收音机的朋友，佢第一睇唔到你嘅样啦，第二未接触过你啦，咁样叫阿维成条嚟都到百几个阿维啦，系咪先？咁所以咧麻烦啦，今日朝头早风骚快活人由阿维开始，每人介绍多自己少少嘢，得唔得啊？ 好，真系唔好意思啊。好，大家好，我系阿维，今年20岁啦。咁我而家系一个学生啊，仲系读紧书啊。咁我的兴趣系跳舞，咁我而家就系主要去研究点样做一个好嘅 DJ。首先我要唔好读商品嘅名字出嚟先啦。 好， 呢个系佢第一堂，系啦系啦。 咁 得啦，差唔多啦，我 叫阿維，係請係 再講冇時間圈我啦，已經快啲。 Hello， 我叫蘇海南啦，你哋可以叫我 Yanis。咁我而家19歲嘅，就讀緊傳理系嘅 Year Two 啦。咁我平時嘅興趣咧就有 design 啦，跟住畫畫啦，同埋唱歌之類嘅，同埋我中意打排球嘅，所以有關運動嘅都可以同我傾嘅。 Hello， 大家好，我叫張子瑩，大家可以叫我 Shyan。咁我今年就20歲，咁我而家讀緊大學啦。咁我嘅興趣其實好廣泛嘅，我中意去探索發掘呢個世界唔同嘅事物啦，亦都好希望可以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揾到另一個嘅自己。可以學識更加多唔同嘅説話嘅技巧。 你叫咩 ？Shyan 啊 ？Shyan， 我覺得而家新一代嗰啲名咧好難讀嘅。我哋以前咧叫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 Shyan， 對唔住，我記得你個名，不過容易記嘅。OK， 好，對唔住。 Hello， 我是 Sita， 咁咧全法係 ITA， 唔係 SITA 啊。咁我自己嘅興趣咧就係唱歌、跳舞同埋畫畫，聽落都好藝術啦。咁冇錯啦，我係一個讀 design 嘅人嚟嘅。 Okay， very good 啦。咁我哋咧由第一集開始已經係咁啦，抽一個話題，然後你哋去發揮講，好冇？咁今晚抽到個話題，麻煩阿維為我哋講講今日話題係咩？阿維哥， 好冇問題嘅。咁我係阿維啦。咁今日個主題咧，個話題咧就係、是。我自己最加分的位置，我哋自己最加分的位啦，同埋我哋最減分的位置又係乜嘢咧？ 嗱，換句話講，即係我優點、我嘅缺點，或者我最強項、最弱項係乜嘢咧？咁樣好，你哋由邊個開始可以講先啦？不如由Sita 啦，好冇？ 好，咁啊先講下我覺得自己嘅長處，即最 優點啦，強項啦，都係嗰啲嘢啦。 我覺得我自己嘅強項就係唱歌，即係由細到大咧，我都好中意唱歌，即係咩歌我都唱嘅咁樣樣。咁我去到中學嘅時候啦，又即係又會玩一下啲合唱團啦，學校嘅，跟住就 acapella 啦，又會出去表演啦。咁啊去到大學啦，即係識咗好多唔同朋友之後咧，又玩一下又大學嘅星 con 啦咁樣樣，之後又識多咗唔同中意音樂嘅朋友，佢就喂其實你唱歌 OK 喎，不如即係。出去 busking 啊，咁俾多啲唔同嘅人聽到你把聲，咁我 OK 鼓起勇氣就出去 busking 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嘅長處就係唱歌，同埋好有勇氣，即係唔介意係當住一啲完全唔識嘅人面前喺度就唱歌啦，走音都唔驚嘅，嚟啦咁樣。 既然你講 busking 咧，咁想問你 busking 嘅過程裏邊有冇啲難忘嘅事情啊？譬如有啲人咧走埋嚟同你傾偈啊，或者啲表情唔係幾好啊，噓你啊，話好難聽，有冇咩得意嘅嘢啊？busking 嘅過程咧， 都有嘅，有個兩次嘅經驗都係我好難忘嘅。第一次就我真係第一次出嚟 busking 啦，咁啊嗰陣時就得我同我 friend 兩個人咁樣，我就唱啦，咁我 friend 就喺度彈吉他咁樣樣啦，咁啊唱咗兩個鐘頭到啦，我把聲開始沙啦，跟住咧有個叔叔走埋嚟就問我啊呢度可唔可以點歌㗎咁樣，咁我當然係好歡迎啦，你可以啊可以啊咁樣，跟住佢話係啊，我想聽煎熬。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煎熬》呢首歌啦？就係、是、出名好難唱，因為佢嘅音域係非常之廣，而且嗰陣時我把聲已經沙曬啦。咁到底點唱呢？我就好驚啊！咁跟住我就望住我 friend， 我 friend 又望住我，嗱你唱㗎，唔關我事啦，你自己搞掂啦。咁我就 OK， 我同嗰個叔叔講，有可能會有唔係太好聽啊。佢話 OK OK， 我就係想聽呢隻咁樣，咁我就硬住頭皮咁。照唱上去，咁佢又收貨，咁就 OK 啦，咁樣咯。 OK， 幾好喎、啊、好，嗱，咁頭先你係強項啦，不過弱點先講，好唔 好？不如交個麥俾另外阿 Shyan 啦，好唔好？ 咁我其中一個優點，其實我就係、是、可以話係優點，你睇你點睇啦。我就對自己要求其實係一個好高嘅人啦，無論係工作啊，或者學業啊，或者任何方面啊，即係一旦如果我承諾咗係要做嗰一樣嘢嘅話，咁周圍嘅人都會睇到我其實係。好落力，系要好坚持去做好佢，做到一个我自己中意嘅一个水准，同埋唔系自己中意嘅，系即系大家都会觉得 OK 收货嘅水准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自己个人就会比较好紧张、好焦虑，同埋我会觉得自己写得好似好失败，会唔会唔得啊？咁样咁如果话好处嘅话，呢一样嘢就可能人哋会比较欣赏你嘅态度同埋工作嘅表现咁样。 呢样嘢好重要啊！做嘢工作态度啊，好咁啊。另外， 我叫 Yanis，Yanis 系咪？ 咁我自己嘅话，我觉得我优点系 同人際相處上面嘅優點啦。咁就係我份人喺人哋眼中比較 nice 嘅，即係我中意同人交朋友嘅，咁同埋比較 friendly 啦。咁即係話説我啱啱玩完個 OCam 啦，跟住我哋會寫歸背嗰啲，跟住到最後我發現好多人對我嘅評價都係覺得我好 nice， 跟住容易去相處。咁我覺得呢個係優點，係因為即係咧日常生活當中其實好多唔識嘅人，咁你可以用一個好好嘅態度對住佢哋嘅話，咁佢哋都自然會容易親近我多少少咁樣。 好 ，OK， 阿維咧。 我自己的話，我就啱啱最近發現嘅，原來呢樣嘅優點咧，一直都陪伴咗 咁大個先發現自己個優點。係 啊，真係佢嗰個優點咧，其實就係唔驚錯啊。 哦， 呢一點咧，即係有啲人話，可能講得唔好聽啲就係、是、唔知醜啦。咁我自己就認為我自己係唔驚錯嘅。 你點解覺得自己最近發現呢個優點唔知錯咧？係錯咗啲乜嘢而你覺得話知你啦？ 嗱咁樣， 即係有啲例子㗎。 啊！我自己嘅話咧，其實我前嗰排啦，我就有參加一啲嘅acting course 啊，或者 drama 嘅 project 咁樣啦。我發覺自己當我好專注去研究某啲嘢，或者真係好上心嘅時候咧，就算點錯都好，我都唔會話好責怪自己，或者我會好好 focus 究竟我錯緊啲咩，但係我唔會去太過擔心究竟下一樣會唔會再錯落去咁樣咯？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喺人際關係上面，我都唔係好驚錯嘅。 嗱，其實錯誤咧，有時咧，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下一次學習嘅機會。今次錯咗，下次就唔會錯。嗱，其實咧做電台咧，因為我哋有啲錯輕微嘅，例如可能你講錯歌名啊，或者你可能窒咗啦咁樣樣，呢啲係輕微嘅錯。OK， 個個人講嘢都可能會有窒咗啊。譬如頭先我講錯咗，你知唔知自己個名啊？類似咁啲傻嘅錯誤啦。不過有啲咧喺廣播裏邊，又如果你做緊直播嘅話咧，有啲錯係最好最好最好一定唔好犯啦嚇。講咗商品名都未係最嚴重嘅，但係如果你講咗一啲違反法律啊，或者鼓勵人做咗一啲咧係唔應該做嘅嘢，我而家唔喺度舉例啦，費事因你學咗之後咧諗下講下講又講咗添。反為咧嗰啲錯咧係大家真係要好清楚好清楚嚇，係唔得嘅嚇，任何同。法例啊，或者一啲我哋倫常啊、道德啊等等嘅嘢，相違背嘅嘢咧，係唔可以 on air 講嘅。好啦，我唔講嗰樣嘢，我講翻大家頭先嘅 presentation 先。嗱，記住，我哋風騷爆人係開心、得意嘅、有趣嘅。不過，我覺得頭先你哋所講嗰啲嘢咧，好似朋友 office 傾偈。我個人好 nice 啦，我仲有有原則啦，我好努力，即係好冇咩娛樂性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因為我哋嚟做節目，我哋做電台節目。頭先你如果喺辦公室同你嘅同事或者同你朋友傾偈 ，OK 嘅，係咪啊？唔使你搞笑，唔使你好得意，或者你唔使你講啲嘢好有點子。但係如果一個電台節目，頭先你講啲好悶啊，我幾乎咧想瞓覺，好冇？嗱，而家講你嘅弱點，麻煩你哋試下用啲得意啲嘅方法，睇下會唔會有改進。你明唔明我？首先你明唔明我想講咩先？得唔得？好，即系由翻阿维开始讲起啦。 哇，我嘅弱点，我自己嚟讲我自己又觉得好多，真系。如果以外形嚟睇嘅话，就唔够高啦，唔够靓仔。 你唔好窒埋我、啊， 我自己 我同你咁上下啫，行开先。 嗱，我净系评论紧我自己嘅啫，就是、我自己对自己都要求好高嘅，即系望到大家嘅 social media 或者望到啲明星啊，自己争咁啲，争咁啲啊，争咁啲啊，各样嘢都争咁啲啊。可能我嘅弱点亦都减分嘅位置就系、是。過分地自責自己或者要求自己， 即係缺乏外形上嘅自信係咪？其實我話俾你聽，根據一個非正式嘅統計咧，矮仔咧識嘅女仔仲靚。我咁講啫，你又信、 ？OK， 好到你啦 ，Ianis。 咁我 Sita 就好叻唱歌啦，咁其實我自己唱歌就唔係好叻。 有講弱點喎、 係啊，我都覺得唱歌唔叻係一個弱點，因為我去唱 K 嗰時咧，我覺得我自己唔夠膽去唱嘅，反而因為咁，即係我見到人哋係人哋 唱歌有冇？你唱歌有冇聽㗎？ 我覺得還好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比較冇自信嘅一個位啦，即係我好中意唱歌嘅其實，但我又會覺得我唱出嚟會唔會走音啊？即係反而呢樣嘢咧會令我有啲卻步啦。雖然我好中意呢樣嘢，但我都諗緊，即係可能之後有個升 con， 我都諗緊參唔參加，即係我都冇咩太大嘅信心去勝出啊或者點樣，所以我覺得呢個 kind of like 我嘅一個。 我見阿維舉緊牌喎，你係咪想講阿維？你係咪想接住講啊？ 唔係，我有少少想分享嘅就係我自己一個好中意唱歌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好想鼓勵佢。嗱，雖然我哋認識咗兩個禮拜， 未算好熟，但係若然你需要或者想嘅話，其實去卡拉 OK 約埋我冇問題。 好， 即係我都唔驚錯 嘅。 係啦，即係我一個唔驚錯嘅人啦。其實我唱歌都經常性走音，即係講嘢都可能會走音。 唱歌好老喎嚇 ，OK， 係啦係啦。 好，阿徐英咧。 係啊，徐英，咁我其實有一個覺得比較減分嘅弱點，我不如講外形方面先啦。我本身就比較細粒嘅，咁同埋我個樣子就特別細個啦，咁啲人就唔相信我實質嘅年紀。咁好似我俾一個例子，就係、是、上個月我去咗外國參加一個遊學團咁樣啦，咁嗰度啲同學就全部其實大部分好多都細過我，有人同我同年嘅。咁但係當大家自我介紹嘅時候，我同大家講我二十歲嘅時候，個個個樣子就係、是、咁樣，個個同一個反應都係咁，日日問我都係呢一個反應。佢哋覺得我個樣似係十四五歲，同埋我細細粒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就差唔多二十一歲。咁雖然其實呢個可以係弱點，因為你出嚟見工啊，或者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俾人嘅感覺冇咁穩重，同埋冇咁有信心。但係其實我都幾开心呀呢一样嘢。 我话俾你听，过多二十年，如果人哋以为你好细个咧，你会好开心。你而家想自己嘅样大啲，第时你调翻转，原来你以为我二十岁，哎呀，请你食饭啦，咁样样噶啦 吓。真系啊，真系，因为咧，因为我有个细妹，咁我同佢都争成十几年啦。咁佢学游水嘅嗰时，咁我带佢落去屋企楼下泳池度学游水啦。然之后咧，即系我坐喺池边。跟住咧就有個媽媽，佢帶住個小朋友落嚟游水，跟住個小朋友踢到我啲水，我成身濕曬咁樣樣啦。然之後我就呆咗，我唔知俾咩反應。跟住個媽媽就同個小朋友講話：阿女啊，你快啲同佢姨姨 say sorry 啦！但嗰個時候我先得個十八歲嘅啫，我就嚇姨姨邊個姨姨啊？我啊咁樣，咁我就就咁啦。 係㗎，即係等於咧，我喺街市咧，嗰啲阿姐我戴住口罩啊嘛，細佬你要咩啊？細佬。真係開心到我，即刻乜都買一啲啊嚇！喂嗱，今日咧四位學員咧就住呢個題目去介紹自己嘅優點弱點，我唔知道一陣間咧嚇，大家會覺得即係再檢討下啦，即係做得好定唔好咧？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們都可以作一個嘅自己衡量啦。到底今日四位學員表現得好唔好都唔緊要嘅，因為我哋落嚟咧仲有好多機會俾大家再學習啦、嘗試啦咁樣。我哋今日討論嚟到呢度，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多謝我哋台上四位朋友，好唔好 ？Thank you， 多謝曬。 我是第十二组的阿维啦，咁讲下我的心情先啦。啱啱其实上台的时候，已经个人真系震紧噶啦。对于抽到嘅即系阵间讨论嘅题目会系咩，我已经系惊到有啲捞唔到个题目。其实我可以讲啲咩啦？咁之后我介绍自己嘅时候，亦都犯咗错咧，亦都系令到我更加腾鸡嘅。其实都。但係咧，我就不斷去同自己講 pick up 翻，pick up 翻咁樣啦。我亦都嘗試睇，因為我喺呢個節目上面，我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就係同翻組員度可以自在咁樣去傾偈啦，可以有啲話題，可以令到聽起上嚟更加有趣啦。咁我亦都係咁諗呢樣嘢啦，亦都冇去好 focus 頭先自己錯太多嘅嗰、那個係啦，自我介紹嗰個位咁樣啦。咁但係我到而家我都係仲震緊嘅，係個腦都唔係好撈到。 是 Hello， 我是 Yannis 啦。咁其實我今日個心情都算幾緊張嘅，即係我而家都有少少震緊啦，仲咁。但係我覺得我哋今日算係幾好彩，就是、我哋啲題目都係比較震驚少少，同埋我哋平時都會去思考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同時係因為咁樣咧，我哋就講啲嘢有啲太正路啦，即係唔記得咗係一個電台嘅節目啦。我哋應該要傳遞一啲比較分嘅嘢俾觀眾嘅。咁所以就講咗啲太震驚嘅嘢啦。咁之後就得到人哋嘅提醒啦，得到 Michael 提醒之後咧，咁其實我本身唔係諗住講我嘅缺點係唱歌嘅，咁其實我係想講一啲更加正路嘅嘢啦。但係都因為佢提醒完之後，我都覺得可能我要講一啲比較fun嘅 fact 出嚟 ，instead of 我去講一啲比較大家都會覺得係好正常嘅嘢出嚟咯。係啦，所以今日我都覺得今日我哋嘅表現都不過不失啦，都有進步嘅空間咁樣咯。 Hello， 我是張子瑩 Shine。咁今日其實我哋本身都冇預計過我哋會被抽到啦。雖然我知道呢個可能性，咁第一下抽到嘅時候就有啲shock， 咦，要 ready 咯喎，咁之後就有少少驚，咦，會唔會好似之前嗰幾集咁樣，又抽啲題目好似比較棘手少少，會唔會即刻諗唔到啊？個腦袋空白一片啊！但係變相，咦 ，OK 喎，今日條題目，咁但係我就覺得成個過程，雖然大家係講嘢認真咗啲，我覺得需要學習嘅係大家即係交流性啊、互動係要多啲啦。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個氣氛其實比我想象中都更加輕鬆嘅。咁同埋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做得冇咁好嘅地方就係、 即係太正經啦，好似 Michael 正話所講嘅咁，同埋大家講嘢嘅時候，其實我聆聽，但係我未必會識得即時可以加到反應啊，或者俾到啲交流大家，咁所以就變相好似係自己講自己咁樣。我覺得呢方面係要多加留意，係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Sita。咁今日咧嘅心情啊，非常之緊張啦，同埋好興奮啦。咁但係即係一開始未開始之前咧，其實我係好緊張，我聽到自己嘅心跳聲啵啵啵咁跳嘅。咁但係即係同其他組員啦，同埋 Michael 傾多兩句咁樣輕鬆咗之後咧，我覺得成個環節都係即係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輕鬆嘅一個心態，當大家即係朋友之間傾下偈、吹下水，分享一下自己之前冇分享過嘅事情咁樣樣，咁我覺得自己今日就都有一樣嘢係可以改善嘅，就係、是、當其他人做緊佢哋嘅分享嘅時候啦，可以俾多啲回應啦，然之後可以多啲互動，咁啊俾人感覺就唔會係太正經、太過沉悶，就係、是、我哋係四個人，跟住之後輪流咁樣去分享我哋自己故事，咁就完咗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都可以改善嘅地方。 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下，讓每日陪你。DJ 掛住你 every day， 有音樂快樂傳給你。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下，讓每日陪你。DJ 掛住你 every day， 有音樂快樂傳給你。無論世界有萬變，無論世態瞬間變，有音樂快樂傳給你。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邱艳为你打开残疾人士语言世界的大门。 我都见过有点字书咧，真系又厚又大沓。 我谂每本书即系大概起码都我谂两寸厚都有。 所以就真原来都要成个书架咁先摆。 系噶，都真系我哋话学富五居啊嘛。即系我哋真系 压穿晒啲书。 系啊，真系都几辛苦嘅。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霜快活人，全程好家风。 家风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霜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宏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传承好家风。稍后咧喺呢个十二点钟就会退出，敬请留意。而家先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赠予本港的两只大熊猫安安和可可已经飞抵本港。运送两只大熊猫的货机朝早在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上午十一点几降落本港国际机场。特区政府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出席。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话，为全力保障大熊猫平安顺利运抵海洋公园，准备了充足的竹笋、竹、窝头、红萝卜等食物和水和药品，同时派出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和兽医，和海洋公园前来迎接的饲养员、兽医陪同大熊猫到香港。中心的饲养员和兽医将会在海洋公园停留一段时间，帮助大熊猫尽快适应新屋企的环境。中央赠予香港的大熊猫安安和可可已经到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喜迎熊猫系列活动筹委会主席严小荣认为，社会上有一股熊猫热， 当海洋公园在社交媒体发放熊猫的相，浏览量相当高。而协会和油尖旺几间食肆合作推出熊猫主题的餐点，例如熊猫样貌的汤圆、有熊猫拉花的咖啡等，都受到顾客欢迎。严小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协会早前和太空馆合作，以太空馆的外墙进行熊猫光雕汇演，受到市民欢迎。不少市民亦都顺道帮衬尖沙咀一带的商场和餐厅。他认为活动能够带动更多市民外出，希望更多商户把握商机，推出熊猫为主题的产品，刺激消费。他又话，本港同时有六只熊猫，认为商界可以把握机遇，仿效四川推出熊猫的旅游和文创产品。本港上月楼价创八年新低，连跌四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八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292.1， 按月跌 1.7%， 按年跌 13.3%，今年以来累计跌 6.2%。 期内中小型单位指数按月跌 1.7%， 大型单位指数跌大约 1.3%。 另外八月租金指数连升六个月，并创五年高位，报 197.5， 按月升超过 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2点，升393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6，升4.2；腾讯控股419.2，升13.8；阿里巴巴95.75，升4.45；美团147.1，升5.8；中国平安43.9，升2蚊；建设银行6.11，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70.72，升1.82；小米集团20.75，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44.88，瑞士法郎0.85，加元1.347，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761点，升890点。港金报24,7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1.23美元，卖出2,66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咧系有车辆着火，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广福公园。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系有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广福公园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车龙去到牛头角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坚尼地城爹核士街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爹核士街近住口和街之间嘅部分慢线系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谷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 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每日经历着时间流逝的过程，面对着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 看残红乱舞，烟花底错到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江七连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着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不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速快活人啦、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嘢！ 等，终于等到啦， 终于都等到啦， 唔系非佛， 真系等到花儿阿谢了。好嚟啦 ，OK OK， 塞车，本来咧就本身就冇乜特别嘅。即系令到牵到你情绪嘅，但系塞车咧遇到两个情况咧系会特别猛或者特别心急嘅。第一个情况咧就系赶住做嘢，即系有一样嘢已经等住做噶啦，但系你喺度塞塞下咧，你就会发觉死啦！一阵间已经人喺外边某一个地方等紧你去进行一样嘢。而第二个令到塞车更加烦恼嘅咧，就系你好想好想去做一啲人生嘅解决，生理上嘅。咁两样嘢加埋咧，系比死更难受。我试过有一次咧，就赶住入屯门咧，做一个聚会咁样啦，即系已经约晒人啦，咁啊等紧我噶啦，好塞车。你知道有阵时塞车咧，你基本上咧系冇得转弯，冇得走，即系你根本冇任何嘅选择，你只能够坐喺度等。咁啊，第一样嘢啦，第二样我好想去洗手间，呢两样加埋令呢个旅程咧系真系好好好难受。 有冇人喺你侧边？ 有。当时咧，我选择听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咧好长嘅，前半段咧系一啲好舒缓嘅、好好听嘅音乐。咁因为我而家呢个时间有限啦，我将佢前半段嘅音乐咧减省咗一啲，让大家进入一个咧舒缓情绪。接受而家呢一个环境，好好享受。佢开头咧有成四分几五分钟都系呢个音乐，然后 lead in 唱呢一首歌曲，让大家都找到一个安宁嘅环境，暂时忘记一切烦恼，享受下车里边嗰种宁静嘅感觉。The Masquerade。 Are we really happy here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人生好多嘅问题，好多时候都一样啊！明明咧赶住做一啲嘢嘅，或者好想进行一啲嘅梦想，但系停咗喺度，都只能够继续等，让时间慢慢流逝，希望我哋个梦想早日达到。This Masquerade 一个好长好长嘅音乐嘅版本。佢 instrumental 部分咧系长过多过嗰个人唱嘅版本嘅，不过之前咧就将嗰个前言咧就减少少少啊，节省啲时间。This Masquerade 喺11:45送俾大家。 我觉得咧塞车咧其实系一件咧好费时失事嘅无奈嚟噶，因为咧喺边度塞啦，塞几耐啦，你完全喺掌握之外嘅， 系啊。 喺嗰阵时候嘅话咧，咩都做唔到。 一分钟又得，十分钟又得，十个 系啊，跟住咩都做唔到嘅，你唯有一样嘢嘅就系放松心情咯，唔可以点啊，系咪？好啦，咁所以其实塞车嘅话咧，我又觉得有分好多种嘅，有啲嘅就系仲行得嘅，系咪？即系佢摁下，系咪？咁嗰啲咧就仲惨，因为你唔可以分神去做第二啲嘢。咁但系如果你话塞死嘅话咧，又 O K 嘅，咁又化妆啊， 即系索性就停低晒， 咬个面包啊，咁嗰啲系嘛，你唯有系咁样啦。突然之间我今日咧，我当然啦，都即经历咗一个塞车，咁但系我就谂翻起就有一次塞车真系好开心。咁啊就系咧，其实冇咩赶住要有做啲咩嘢，但系就嗰次系要跟团咧去一个上海嘅旅行。 哇！ 我哋喺上海大塞车， 正， 好好笑，因为咧我哋系搭咗一架咧就嗰啲叫做系 van。仔咁，因为我哋唔系话即系成个旅游巴嘅，咁有 van 仔，咁啊里面就有一个大街啦，有啲嘅即系朋友仔啦，咁样大家就一齐咧喺嗰度就塞紧车，全车嘅其实开头嘅时候系几猛整嘅，咁点咧？点算咧？系咪？但系其实又冇嘢，咁有啲人咪瞓下觉咯，有啲咪听下歌咯，咁点不知咧？我觉得突然之间就发觉嘅就喺隔篱嗰条车嗰条拎嗰度咧，就有一架烂车，佢仲喺度塞紧车。架车系点样嘅咧？我形容一下，佢系一架普通嘅私家车。 但系咧就喺后边嗰个玻璃咧，佢系全部咧唔知点解爆晒嘅。佢咧就好求其揾一啲嘅就系嗰啲胶纸、封箱胶纸咧，总之系封起佢就算数啦。咁嗰日塞车嘅话咧，其实咧又落咗啲雨嘅。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嘅话，大家就好似啲细路咧 装 嘅，见到有某啲嘅相同嘅乐趣一样，就不断咁样咧喺度讲啦、笑架车啊，又喺度话佢哇咁都得嘅，你嗰个揸嘅就点解会咁啊？俾人哋撞咗嘅，究竟点解会可以咁样？就成为咗我哋个话题啦。咁啊，舒适至那时快，最好笑嘅系乜嘢咧？我哋就喺嗰度咧引起佢嘅注意啊，因为大家又塞嗰阵时候，我又吞下，你又吞下，我又吞下，我又吞下，佢喺我哋隔篱嗰条拎啫。咁跟住咧，我哋同我妈喺度咧引起佢注意咧，哇入佢，即系用手势问佢啫。喂，究竟佢点解你嘅车会搞成咁啊？佢咧对方系一个阿叔嚟嘅，佢见到我哋开头就唔睬我哋，跟住咧见到我哋就咁热烈咧，大家就喺度乱咁用啲手势，跟住话俾佢听，就其实喺度玩咯，你明唔明啊？我觉得成件事好开心。 嗰个阿叔可能本来心情都唔好， 大家心情都唔好嘅， 因为你哋撩佢， 系啦， 真系啊， 冇错。咁啊就哇就玩咗好耐，咁啊大家又喺度讲笑啊，又喺度即系同佢又喺度，大家有句冇一句冇一句咁，但系其实大家系唔知嘅，隔住个玻璃喺度倾嘅啫。咁我觉得记得呢一次嘅话，我觉得系好开心。咁啊唔知点样嘅话咧，佢哋又喺度大家即系互相喺度安花名啊又剩啦。我因为嗰次上海塞车之旅嘅话咧，我系多咗一个名嘅，就系喺呢一个群组里面，佢哋叫我做烂车锐。 点解啊？ 因为就系我发现咗架烂车，跟住咧大家嗰个喺个喺个情里面，大家都好开心，好开心。所以其实有时我觉得嘅就系话，乜嘢嘅 situation 其实都唔重要嘅，系你要自己去找乐趣啊， 你自己去判翻 啊，啱啦。嗰个掣其实喺你嘅手上嘅，你突然之间见到个烂车，其实你可以冇嘢噶，你都可以一路猛噶。但系个问题系，你同佢一齐打倾下偈，打喺度笑，打下手势咁样就跟住叫佢个烂车咗呢个名。我突然间今朝早咧就喺塞车嘅时候就谂起咯。咁所以嘅就系话，好多时候我等我塞车嘅话，我就会谂起一啲令到我会可以轻松落嚟嘅，就话俾你听嘅就系，其实冇嘢需要去忧虑，因为其实所有嘅嘢嘅话，其实都会过噶，系咪？点样塞车都好嘅话，佢都会行翻嘅。 系啊， 所以我今日就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因为喺当时嘅时候，我哋大家一齐喺度唱呢一首歌。Don't worry, be happy， 系咪好开心？ 呢首好， 冇错，即系呢一切我都会记得佢上次嗰个上海嘅塞车之旅。希望今日同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分享一下。 系啦，塞紧车嘅朋友，忍一忍。 系啦，忍一忍。咁啊，以及咧就系好多时候嘅话，如果你真系个心情唔好嘅话，我觉得吹口哨系一个几好嘅疗愈嘅方法嚟啊。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 be happy. 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Ooh, ooh, ooh, ooh. Don't worry.Be happy. 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When you worry, call me. I make you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 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But don't worry.Be happy. Cause when you worry your face with a frown, and that will bring everybody down. So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there is this song I wrote. I hope you learned it note for note like good little children. Don't worry, be happy. Listen to what I say. In your life, expect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don't worry, don't do it.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好， 呢首歌咧，我想俾心机学啊。 你可以啊，你 识唔识唱 ？Don't worry, be happy。 你识唔识唱右手？你识唔识唱？ 梗唔识啦， 系咩？ 我啲八手指啊，完全唔识噶。 系咪细个时候阿爸妈唔俾啊？ 系啦， 吹口哨或八手指或飞仔啊嘛。 嗱，八手指我真系唔知点解我唔得噶，你哋个 啊。 得 可以啊！ 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嗯， 就系咁啫嘛。 一阵间咯，一阵间 头 教你。 好 ，OK， 好。 系啊， 你哥 塞车咧，你今日讲呢个塞车咧，我即刻好开心。 点解？ 因为我谂起寻日公主道事件， 哦， 好开心。即系 唔紧要，你有公主道，我有拦车锐。 咁其实好多年前有揸车嘅，咁有一日我记得真系好清楚记得。 诶，你嗰时揸咩车噶？ 一部曼仕嘅车仔， 因 为佢见过啦，佢嗰时成日揸咁样， 我成日 唔系嗰时佢见到我成日揸，唔紧要，系啊，即系细细部， 系咪 number 嗰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几得意嘅部车，咁一次咧买咗车，咁就梗系好开心啦， 约人出去，梗系 约人出去啦， 你个衰仔。 梗系啦， 冇理由 系啊， 兜你啫，你例如， 我觉得载住自己心意嘅人一齐游车，我 系 好 开 心， 真 系 好开心。话说又系呢啲咁嘅日子，我好中意呢啲日子，即系 傍晚 时分。 喂，我琴日真系啊，见到个好靓、好靓、好靓嘅黄昏太阳喺旺角， 哦， 旺角 大厦啦之间， 好多人喺嗰度影 相 啦，而家 系啊，我细个嗰阵时咧。油麻地避風塘嗰時嗰個太陽嗰個位又好靚， 嗰個位又係望日落。 不過而家嗰啲起曬樓啦， 係啊， 已經唔同啦。 嗯， 係有一次梗係又約個心儀嘅女士去開車遊車學啦。咁話説咧就行呢一個觀塘繞道，諗住行東隧，即係順咗遊車學。 係 點知塞車喎？ 咁遠得咁遠。 嚇塞車喎！ 咁唔緊要啊，塞我傾下佢咯， 梗係啦， 佢喺側邊，你咩都得。 梗係啦，呢啲咁嘅真係增進感情， 係仲好啊！ 把握時機嘅， 冇錯。 突然間行下，佢嗌我：，喂，你睇下前邊咩嚟 㗎？ 我一睇，哇！ 好大 月光 啊！月 光 啊， 系啊，觀塘嗰邊啊，啱啱升起， 哇， 好靚， 好浪漫啊， 好靚，佢未見過， 嗯， 繼續算數，我忍你， 繼續， 佢真係好靚啊，哇，咁大家梗係好開心啦，咁我梗係又捉住佢嘅手啦，佢又捉住我嘅手啦。 呢啲男人啊，真係好中意咁喺架車嗰度為所欲為。 嗱，就話 為所欲為。 然後就聽起一首歌，嗱未完嘅一個故事，哇，好開心啦，陶醉喺個即係但願唔好開車嘅嗰一刻，你明唔明啊？千祈唔好 塞車繼續。 系啊， 好多啲相處嘅時間， 好靚好靚。咁啊，唔知點約過咗幾耐之後啦，有一日 我又是揸住部车，隔篱又系一位女士，咁、 嗯、 啊去屯門。 另外一位女士啊？ 我唔记 唔讲住，唔记得 行呢个屯門入去又塞车， 嗯、 但系咧。嗰度咧入屯門咧個太陽係好靚嗰個位， 嗯嗯、 一邊海一邊個太陽， 嗯、 跟住我又捉住佢、 嗯。 記唔記得嗰次同你喺觀塘繞島見到個月亮升起？ 嗰、那個唔係我，嗰、那個唔係我， 嗰、那個唔係我， 係 渣男。 跟住哇！我真係我覺得我好死噶，我係咩？真係唔係你？佢話真係唔係我，同邊個講？我記得啦，我喺個夢中嗰度同你經歷過呢個情景啊！於是佢又喺度笑啦，然後又聽翻呢一首歌，十指緊扣，我又係捉住隻手，大家十隻手指扣埋一齊， 騙子，愛情騙子， 即係你拍 我諗一諗，我諗一諗 ，OK， 如果我係佢，我都覺得 OK， 收貨吧，收貨吧，喺個夢嗰度， 你講得通，你講得通。OK, 好，我好少认同你。 即使可以唱醉最幸运的一对伴侣，沿途仍够要牵手伴随，原来为了温馨之中带着了恐惧，若那对手放松了会怕失去，紧紧拥抱意外，我用什么感到被爱，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遗留十寸空间，谁相信你在乎我，若那快乐随时会分开，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向，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终于找得到对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紧紧拥抱意外，我用什么感到被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遗留十寸空间，谁相信你在乎我，若那快乐随时会分开， 十指紧扣，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者。 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翻翻嚟就系转正好家风。我哋有徐博士同我哋倾下偈嘅。好啦，十二点新闻报告马上送上。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是李李瑞 Sarah， 他叫阮宗耀 Brian， 还有他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不知道翻学的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在哪里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起 学习快乐， 风骚快活人，传承好家风。 家风就好像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宏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家风 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好，下次我哋嘅传承好家风，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宏博士。徐博士你好， 徐博士你好， 早晨，徐博士。 午安啊， 午安。徐博士好开心，你见到佢系咪啊？即系要去了解一下，系 啊，因为你知道系大家庭，来自一个大家庭，系嘛，好多兄弟姊妹。 系啊，我呢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一个我嚟自一个好大嘅家庭， 系 同大家讲下好嘛？ 好啊，好啊。嗱，先嚟讲一讲嘅就系我谂系上一代啦，系嘛？即系上一代嚟讲嘅话，即系知道嘅就系爷爷咧就系教书嘅。咁啊会唔会话即系我唔知啊？我成日都会幻想咧，如果屋企有一个教书先生咧，应该系会好严肃嘅。 我好羡慕， 因为嘅就我以前咧，我有个姑姐系教书嘅，所以咧。要有規矩啦，所以佢話嘅就係話，即係學有學校嘅學校嘅訓 導， 跟住咧就家有家規咯。所以咧係樣嘢都係規規矩矩啦，整整齊齊咧，要聽話啦咁樣嘅。你會唔會因為咁樣我會受影響？但係夜夜都係唔係咪呢種人嚟噶？ 我真係唔知道屋企有啲咩家規我要守嘅， 但 係咧，我覺得咧一路我哋咁大個由細到大啦，一路生活啦、成長啦，我都係睇阿哥。阿家姐， 睇佢个头， 咁我哋就学 哦。因为喺咁多嘅大家庭咧，即系好多系小朋友啦，你系排得偏后嘅系嘛？系咁啊，讲下而家到底有几大啊？嗰个大家庭， 我屋企咧，我就有十一兄弟姊妹嘅， 咁你排第几啊？ 排第十啦。 哇！ 我仲有个妹妹嘅， 咁你咪俾人恰咯。 会唔会 仲可以恰个妹妹？ 我想问咧，徐博士，其实咧多兄弟姊妹咧，其实会更加和洽啊，定系会多啲纷争嘅咧？我真系唔知嗱，我嗰时话得三个，所以我真系唔知道，争换佢都高机会啲啦。如果你咁多人，可唔可以咁话？ 我唔记得我有屋企好争好多咩问题啊，打交啊，冇乜噶。我试过记得可能一两次同我哥哥。 嗌交 啊，踢下大家啊，咁样啦，踢佢喊啊，都我吓翻佢转头都试过嘅。 你吓佢， 我都唔知道佢原来咁严肃嗰阵时，佢咁紧张嗰阵时。咁我都觉得都系一两次嘅啫。 兄弟姊妹之间嗰个相处系点噶？ 我啲阿哥阿家姐咧有啲大过十几年嘅，咁所以咧一路咁多一年隔两年啦，咁一个一个咁落嚟啦，咁 好似落楼梯咁样啦。 系啦，咁有啲比较遥远啲嘅，有啲系近啲嘅，近啲嗰啲咧即系同我大几年嗰啲咧多啲一齐啦，咁大嗰啲咧觉得哇，好大嘅哥哥啊，大个姐姐咁样，咁所以有啲隔膜嘅其实。 有冇边个特别玩得嚟噶？即系合得嚟噶？ 对上嗰两个啦，对下一个啦，咁梗系容易啲啦，因为大家 年纪接近。 在心理学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屋企系排第几咧，都会好影响噶。你觉唔觉得呢一样嘢可以 apply to 你嘅屋企啊？因为你咁啱就有咁多个啦。所谓叫做嘅就可能系大个啲嘅，佢哋可能喺领导方面会好啲嘅。喺中间嗰啲嘅话咧，就会比较就骑墙嘅，类似系咁啊。 即 系 俾人遗忘咗， 即系两边都要讨好，冇错啦。两边都要讨好，同埋俾人遗忘。 遗忘。 讲真噶，有冇喺你屋企度有啲咁嘅情况？ 当然我冇做过佢嘅位置，我真系唔知道。 你观察呢啲嘅兄弟姊妹啊，有冇噶？ 点样讲法咧？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喺个屋企里边咧，都好 enjoy 即系成个成长啦。好多哥哥姐姐会教我点样做细路仔啦，点样去读书啊，咁都会有嘅，都有嘅吓。点去玩啊？咁其实系一个好开心嘅成长嚟嘅，冇咩特别嘅一啲问题出现过。 一齐有信， 我觉得有啲大哥哥大姐姐系几好， 梗系啦。 因为细个嗰阵时咧，佢哋已经系青少年啊嘛，可能系听唱片啊 ，Beatles 啊，有冇带你去？呢啲玩嘅， 我覺得佢哋好叻嘅，好多又識玩音樂啊，玩吉他啊，彈琴啊， 哇呢啲 畫畫啊，畫公仔好靚，咁我好羨慕佢哋啦，我就會跟佢哋咯，學佢哋咯，我覺得我想似哥哥或姐姐咁嗰啲嘢咯，咁所以好多榜樣俾我去參考。 係 兄弟姊妹之間咁融洽嘅話，會唔會同爸爸媽媽佢哋個教育有關咧？係咯，因為其實我就真係聽唔少嘅，就有好多嘅就會覺得就唔公道啊，呢啲比較多， 一隻雞兩隻髀，點輪啊？ 十一个人咯。 竟然话俾我听十一个，你排行第十大喊十大嚟，你话得我好开心。会唔会同爸爸妈妈都系嗰个教育会有诶？佢哋做得好啊？呢样嘢。 答你之前咧，讲多样嘢俾你shock 下你哋听啦。 好， 我爸爸有廿几兄弟姊妹噶。 哇！ 我十八叔定叫十八伯？ 廿六，我真系未听过。 咁你系咪有两个嫲嫲定？ 但系对唔住，咁上一代咪真系 keep 住生 keep 住生咯，即系差唔多一年一个。 可能唔系一个太太噶啦。 系啊，一定唔系一个太太。系啊，有几个？ 我爷有两个老婆嘅，但系你随意都十几个嘅。 系啊， 好生 啊！ 名都记唔得晒，我谂。 所以我都好习惯嘅。 卡拉卡拉， 我廿几个。哇，咁如果新年斗利是咪好肥咯？ 冇错， 新年斗利是 最开心就系新年斗利是。 哇！ 但系你问咗或者佢俾咗你唔记得嘅喎。 嗱， 每人一蚊都有。 姑媽嗰啲咧就啲利是封咧寫曬名嘅， 一定要啦，真係會 俾咗你，你話 係啊，真係會唔記得噶嘛？ 哇，好開心，好開心。 所以我嘅印象之中咧，即係家庭已經係好大，好多人啊，開心嘅。所以我唔知道啲人得一個。 我明 白， 系啊，系细一代 或者好细嘅家庭系会点生活，我真系唔好清楚。 哦， 即系嗰时， 如果你哋有譬如话过年啊、食饭啊，或者有兄弟姐妹结婚啊，你哋个主家族都好多人，好热闹喎。 主家族都几围，我系主家族都四围可能。 我谂我哋有时即系细嗰时咧，我哋有团拜一样嘢嘅， 有嘅。 年咧，我哋一齐翻去 爷阿嫲 祖嗰度咧，就去团拜咧，都好多围噶。 即系好似 我 哋个 家族有成百人 停车场咁， 或者多过百人噶， 超过一百人。 即系一出世就已经系惯咗，就永远都系一扎人咁样。 好多人噶， 系啦。 你几多岁记得晒 讲真，我而家真系记唔到咁多人嘅。 但相处之道系啲咩嘢咧？你会学到？ 都系成长之中，都系自己嘅家庭多啦。咁有啲咧就系比较上啲亲戚会比较有啲特别多啲联络嘅，咁嗰啲要识啫。有啲比较疏远啲，真系唔识噶。 咁爸爸妈妈咧，爸爸妈妈以前对你哋嘅教导系点样嘅？ 爸爸咧就系佢好忙碌嘅，所以咧就系佢工作上为主啦，咁啊稳食啦，同埋即系大家即系知道佢好多嘢做，咁咧就交咗个即系屋企嘅事务俾我妈妈去处理啦，咁样。 妈咪就家庭主妇， 妈咪家庭主妇 一定要啦，你哋咁大抽， 真系啊，十个十一个， 诶，你食咗未？ 十一个， 我自己细嗰时记得咧就。咁啊，記得翻啦。其實媽咪都冇乜時間對我哋，因為太多 咁多係啊， 佢都要有啲其他嘅活動啊、應酬。 其實仲忙過翻工啊，係咪啊？咁多個， 佢成日都即係 冇停咯， 又要出去有啲嘢要做啦，有時即係要打理屋企啦，咁都好忙碌啊。咁我細嗰時候咧，其實即可唔可以叫做自生自滅咧？即係同 天生天養，唔好講自生自滅， 自己照顧自己，獨立。 咁啊，跟啲阿哥啊，跟啲家姐啊，咁或者係即係去玩啊，咁樣，咁咧可能做啲危險嘅活動啊，爬山啊，即係做啲即係搞下啲電掣啊，咁冇人理我噶，真係都係冇事喎，個個都喺度，仲生活生生仲喺度嚟㗎， 玩啲應該玩嘅， 我嚟拆收音機都有。 其實咧，我諗教細路仔咧，可能當有時間，即係話俾佢聽，或者教佢做最好啦。但你覺得嗱，你嗰陣時咧，爸爸媽媽都咁忙啦，點解咧？即係你仍然會即係正正經經一樣長大啊，冇走歪路啊，冇學壞。其實有啲咩爸爸媽媽，你覺得係可以自己教到細路仔，未必一定要用説話去教嘅咧。即係有冇啲咩？ 新教 系新教，或者 我講定其實你走過歪路噶，可能係咁。你直接啲講， 依個我唔知喎， 唔知 歪路係咩都唔知， 唔知歪唔歪喎，可能歪咗都 歪路兜咗兩個歪翻嚟。 即係可能讀書唔叻過啊，係咪？之後先至發力啊， 懷啊！ 我好得意咧，就細嗰時咧讀書真係唔得嘅，真係年年考第尾嗰啲嚟。 哇！ 你好蠢唔蠢？ 爸爸媽媽有冇鬧你啊？或者 對冇嘅喎， 真係唔得閒鬧。都唔得人鬧啊！ 你講 我唔知佢唔得人鬧定係唔需要鬧啦。總之咧，我記得媽咪咧 咧，譬如我中一嗰時咧，都係考第尾啦。 啊 咁啊，媽咪冇鬧我噶，佢話唔緊要㗎，你大時大個咧可以做醫生㗎咁樣。 嗯，我仲以為你 咁。我而家都做咗個博士啦，心理學家啦， 做乜醫嘅？ 邊個講中咗？ 所有醫生都考第尾。 呢個真係美麗的方言啊！ 考第尾醫生聯盟， 考第尾先去做醫生，考第一嗰啲唔得㗎。 幾好喎、啊！咁對你嚟講嘅 話，考第幾冇所謂嘅話係咪？又考第尾又得，你考得中又得，考就考到頭都可以做啲。 喂，呢個要得。 咁你會唔會唔知醜咧？即 係我得唔知醜啊！ 既然阿媽都冇所謂， 我真 係 唔知醜 嘅。哇！我真係 好光榮啊！ 係咪啊？ 阿四叔啊，佢考第咩咧？ 好嘢，叻仔！ 我到今时今日都凑起我啲考第尾嘅成绩表咧，系 show 俾人睇， 我 开心。 我想问下，咁你有好多堂兄弟姊妹啊，表兄弟姊妹啊，咁大家啲成绩总有啲差 唔多年纪啦。比较嘅咧， 我记得咧，大家都比较系差嘅成 绩，成个家族，成个家族都系考第尾， 好少好少啲啊，堂哥啊，堂大佬啊，即系啲长或者。大個少啲咧，係好叻嘅啲人讀書叻， 咁啊好喎。 我哋成個家庭咧，我覺得唔係好注重讀書。 係係係。 哦，呢、這個反而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即係大家去反思嘅一個地方，係嘛？因為好多時候你只會聽到嘅就係話，新年嘅時候你會好驚嘅啫。你學人哋表哥啦，人哋考第一啦，你又冇好人做啊！即係只會係會攞啲兄弟姊妹嚟比較，攞啲表哥同你比較噶嘛。原來你哋係冇 嘅 喎。 好少聽嘅 啫。係啊， 真 係大家要學下，係嘛？ 你又考第咩啊？我考第咩咁樣？ 有嘢， 考尾四嗰個你行出嚟，唔就你玩。 你唔入流。呢個真係幾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係咁講法嘅話，當然你而家係成功嘅，你係咁講啦。點樣去發力咧？嗰陣時候， 我諗我一路即係成長咧，都喺香港讀書真係唔得嘅。但係我唔會覺得自卑啊，或者唔開心。我覺得喺學校裏邊好開心，好多課外活動啊。我其實好中意喺學校裏邊嘅，即係讀書咧，即係對我嚟講咧，真係唔重要嘅。 係係。 咁到即係大概十八九歲嗰時咧，先至覺得，咦，原來都有啲成績都得嘅喎。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可能叫遲開竅啦咁樣。真係做得讀得書做得好咧，就去到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 嗯， 我有間普通嘅大學啦，咁、 嗯、 啲教授又教得好好啦，好容易明咧。咦，點解咁容易攞咁高分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咧覺得，誒嗰陣時先知，咦，其實都讀到書嘅喎、以前幾差都好，都唔緊要嘅，後期發力都可以㗎。 啊，呢、這個都真係，呢、這個係我、我哋好少嘉賓係咁。 係啊，咁你當時啲堂兄弟姊妹仲係考第咩？你個個一齊發力啊！ 即係其實真係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其實如果佢哋喺學業上面係嘛有啲乜嘢嘅就係 唔好放棄， 唔好太係啦，亦都唔好放棄。即係 我諗每個人都有啲長處或者係啲優點咧，係未揾到自己啫咁樣。咁一路成長時，你揾到嘅時候咧，應該喺嗰方面就真係要發展啦。唔使理成績，成績只係其中一個。即係人生的一部分嚟嘅啫。 咁、有冇一啲譬如可能以前你都會聽過，譬如可能係爸爸媽媽佢哋有講過嘅，譬如可能係一啲人生嘅道理或者係點樣，到今時今日都會影響到你，同埋係。我諗起嗰啲唔知醜。 最緊要唔知醜，做人 假分就 係唔知醜。 有冇㗎？即係覺得做人最緊要係乜乜乜咁，有冇呢樣？呢個就係做人嘅道理啦。 以提面命，嗱，記住。 雖然我知道係有身教，係咪？又或者佢嘅身教嘅就係有啲咩嘢，你係會好記得嘅咧？ 我如果假如諗翻咧，我自己記得爸爸講過一句説話咧，千祈唔好睇小任何人。 嗯， 即係依句嘢，佢嗰時都係細個啦，可能中初中啊或者中一嗰時候咧，嗰時咧聽佢講，唔係即係即係久唔久佢講一句説話就千祈唔好睇小人啊。無論佢背景係如何啊，都唔好睇小佢。即係我講依個意思咧，已經話俾我第二知咧，其實好多人都有自己嘅潛質啊，第二次會發揮啊，喺各方面嘅崗位裏邊去表現咗出嚟啊，咁樣。佢又幾個背景係如何都好咧，都唔好睇小佢。 唔好睇小佢。 呢個我覺得係對我嚟講都好大影響㗎。 會唔會有啲咩觸發佢有呢個睇法嘅咧？ 佢識好多人㗎，佢即係 即人物好廣博， 好廣博嘅，咩、人佢都可以傾到偈啦，可以同佢哋即係 穿花蝴蝶嚟， 真係好叻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咁多人生裏面有咁多嘅機會接觸到人咧，佢真係會掌握到人應該係會點樣做。 就會 平等對待。 如果咁講話，即係唔好睇小人嘅話之外嘅話，係咪都係比較要你做人要謙虛啲咧？ 謙虛啦，係 嘛？其實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佢哋叻嘅地方嘅。咁媽媽咧，媽媽有冇一啲咩嘅身教你又會好記得？ 媽媽咧，我最緊要咧，佢覺得 想叫你考第咩 科？做醫生，考第咩可以做醫生？送你覺得係最好味啊！ 考第咩可以做醫生？ 好久冇做醫生。 喂，你覺得好正？我覺得阿媽係咁樣。 我諗所有小朋友都好開心。 係啊。 媽媽咪咧就好，即係好好驕，即係對自己嘅主食嗰度咧就好驕傲。咁即係覺得整個家庭好好好咧，就係即係佢一生嘅即係。 用食物嚟去， 梗係啦，煮十一個人飯喎，你都容易啊，真係， 係咪？ 照顧十一，照顧十一個人嘅胃口。 你以前食咩㗎？我想問，十一個人喎，你每日食啲咩？ 幾碟餸啊？要？ 如果我哋一齊食緊時候咧，都係媽咪煮啦。咁當然有時會有工人會幫手嘅，咁都係煮飯，所以叫做煮飯嗰陣時嘅啫。咁咧就會有幫手嘅。咁但係咧主要我媽咪係即係設計曬今日要食啲咩嘢啊。咁其實咧。佢識得好多好多種類嘅食物，西餐啦、本地餐啦。 咁叻嘅，佢自學㗎。 佢話佢嘅媽咪教佢嘅。 哦，即係上一代傳落嚟。 真 係 傳承。 佢會睇書嘅，佢睇啲曲譜嘅，咁樣咧就好叻咧，就係即係用食物咧係吸引我哋留喺屋企度啦，請啲人嚟屋企度啦，咁分享啦。呢啲都係啲 新。屋企，你屋企好多人。 哦，你屋企 大啊！ 都可以请人， 四五十人系摆 都可以请 人。哇，咁五十人， 屋企一定好大啦。 啊， 因为爹哋做公务员啦，就即系照顾宿舍啦，咁比较上 比较宽敞啲嘅， 咁收尾都几舒服嘅。我哋 今日咧，徐博士好开心啦，亦都有好多快乐嘅回忆啦。有啲咩可以建议俾家长啊？如果家长今时今日咧要教仔女，除咗讲唔知丑之外咧，有啲咩系可以传承俾啲家长教下佢哋啊？ 如果同我自己嘅生命里边，即系得到嘅咧，就真系比較唔好鬧佢哋乜滯啦，即係多啲鼓勵啦。就算佢哋有失敗啊、挫敗啦，都俾多啲鼓勵、正面嘅信息俾佢哋啦。唔好等佢哋覺得好自卑啊。我覺得係緊要嘅。 最緊 要 自己有信心，係咪啊？唔好因為一時嘅可能做得唔好啊，就冇曬信心，係嘛？ 係啦， 係啦。OK， 好，今日多謝曬徐佩華波士，好好啊。 同埋唔好睇 美 人， 睇美人係， 但 係 美唔緊要。 我真係好中意。 唔好教壞人。係 啊，我真係覺得係。 係啊， 有佢哋自己嘅智慧 嗬。煮西餐最正是乜嘢？ 系咯，你最中意食佢煮乜嘢啊？ 烧牛肉。 哇！你教我哋 几多成熟啊？ 哇！我都唔知点计。 烧牛肉啊！ 系啊，成大嚿嗰啲翻嚟噶。 哇！即系切俾你一块咁嗰啲啊？ 系 啊。哇！仲整埋个 gravy 咁样。 系啊系啊。 咁 你有冇学到啊？而家自己真 正学唔到。有冇戴顶高帽住啊？ 好啦，愉快家庭，多谢晒徐佩华博士。 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好啦，快到十二点半，听呢个传承好家风之后咧，翻嚟我呢一阵间咧，仲有半小时嘅风骚快人，冇人开，先听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赠予本港的两只大熊猫安安和可可已经飞抵本港，运送两箱大熊猫的货机。是運送兩隻大熊貓的貨機早上在四川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起飛，上午十一點多降落本港國際機場，特區政府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出席。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說，為全力保障大熊貓平安順利運抵海洋公園，準備了充足的竹筍、竹窝头、红萝卜等食物和水和药品，同时派出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和兽医，和海洋公园前来迎接的饲养员、兽医陪同大熊猫到香港。中心的饲养员和兽医将在海洋公园停留一段时间，帮助大熊猫尽快适应新屋企的环境。 中央赠予香港的大熊猫安安和可可已经抵港。九龙西区各界喜迎熊猫系列活动筹委会主席严小荣认为，社会上有一股熊猫热，当海洋公园在社交媒体发放熊猫的相，浏览量相当高，而协会和油尖旺几间食肆合作推出熊猫主题的餐点，例如熊猫样貌的汤圆、有熊猫拉花的咖啡等都受到欢迎。严小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协会早前和太空馆合作，以太空馆的外墙进行熊猫光雕汇演，受到市民欢迎。不少市民亦都顺道帮衬尖沙咀一带的商场和餐厅。他认为活动能够带动更多市民外出，希望更多商户把握商机，推出熊猫为主题的产品，刺激消费。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应约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进行视像通话，双方进行了坦诚、专业、务实交流。黄小雄说，中美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个案合作等方面取得一些可视化的成果。中方愿意和美方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推动两国执法合作行稳致远。美方应该重视解决中方关切，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为深化合作扫清障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明日稍后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2点，升443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6，升14.2；盈富基金20.3，升4.6；阿里巴巴96.2，升4.9。美团148.8，升7.5；中国平安44.1，升2.2；建设银行6.11，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70.94，升2.04；南方恒生科技4.04，升1.6；港交所269.2，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44.82，瑞士法郎0.85，加元1.348，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4点，升913点。港金报247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1.92美元，卖出266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哇，都成九月尾啦，仲咁热嘅，有冇超啲嘅歌可以消下暑啊？ 收到，冇问题。 我的可爱结界，扫除我的伤感。 我系话超啲啊，唔系 Q 啲啊。 睇下依款啱唔啱？ 差唔多。 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晨。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咗法都唔知啊。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呢，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鍾意嘅人一齐呢，分享一啲你哋鍾意嘅嘢，咁呢就真係好快活啦。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12:38，听紧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天晴，下昼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听日稍后同埋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下个礼拜大致都系天晴同酷热嘅。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啊，随后数天咧早晚稍凉，日间干燥嘅。呢个时间我哋嚟呢个环节，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你冇咁兴奋出晒上 街啦！我兴奋到你哋冇咩可能啊！ 佢唔系话你啊， 唔系 啊， 唔系话你啊， 咩都揽 我最尊敬系你噶。 系啊，喂，好喂 ，Derek， 嗱，我想问两样嘢。嗱，头先我同阿 Derek 即系沟通咗啦，一系就延续上个礼拜，好似未讲完我几钟。第二咧就 少少啫，我其实个 list 冇乜嘢噶啦，我可以一阵间俾你多一个 bonus mouth fact 客。 OK，bonus 啊有， 另外 谢啊， 另外咧第二个话题，其实今日咧有个新闻报道咧，关于碧咸。嘅咁啊，唔系 exactly 关于碧咸，系关于碧咸身边嘅人嘅身边只狗咁样样，系咪啊？ 系啦，咁啊个新闻咧就系佢个佢嘅太太咧就影幅相，即系好唔知啊，好 glamorous 嘅佢哋，咁就佢只狗咧就有啲橙，即系鲜橙色嘅耳仔啊， 佢全身咧染咗嘅，佢就铺到 全身染咗粉红色嘅， 系啊，身咧就粉红色，两只耳仔铺到耳仔耷落嚟，即系佢就净系耳仔系染橙色，我唔记得咗系，即系总之系唔同嘅颜色咁样，咁即系总之成只咧就嗱，即系咁讲啦，如果你当玩具咧就好得意嘅，不过因为好多爱狗嘅人士都讲过噶啦，佢系生命嚟嘅，佢唔系真系一个玩具。虽然你可以当佢玩具，但系有个限度。例如话你可以揽住佢啊，你同佢瞓又得，乜都得。但系如果你牵涉到将佢嘅皮肤咧，或者佢个毛 影响佢 染一啲颜色咧，咁系唔好嘅。咁不如今日多啲 Eric， 你就从兽医嘅角度讲下呢一样嘢啦。 依、這个我嚟攞依个 exercise 嚟做几样嘢添啦。我其实想有好多次上嚟都系一个专家嘅角色去上嚟讲呢啲嘢啦。咁我哋应该睇个事实嘅啫。其实嗱，客观讲，睇下有咩两边因素。因为依个 topic 系好啊，英文叫 polarizing 啦，好极，即系有两个极端嘅。有啲人就话冇所谓，有啲人就好有所谓嘅。系咪咁样就系啦？咁有所谓嘅人嗰啲系好合理啦。我认为即系你睇下最即系你可能系社会最激进石动物嗰啲人啦，佢哋个担心就系你头先讲啲嘢啦，就系、是、只狗冇选择嘅，系啦，冇嘢靓过佢天生嗰啲毛嘅，佢、你整佢个过程中佢要罚企，又即系系纯粹放美貌冇意义，即系如果有啲譬如佢要罚企去洗耳仔，你话冇或者冇办法啦，系咪？或者剪毛啊、清洁啊、洗牙啊、whatever 刷牙， 嗰个系为咗佢嘅 健 康着想， 系 出健康出发点， 纯粹放美貌咧系好唔合理。系，又就好明显个过程中咧，如果嗰人染头发，嗰人唔知自己做紧咩咧，系唔人道嘅，系、咪？可以整，可以整伤佢，因为佢可能用人嘅产品， 系或者皮肤敏感啊， 系啦。咁你唔小心嘅入埋只眼嗰啲，咁就只狗又 suffer 啦。咁即系有个 你用啲安全嘅產品都有機會入隻眼嘅，係咪？你點樣畜生？所以咧， 同埋 都入眼都好噶。 人咧染頭髮咧，就人會舐翻自己的頭髮，但係狗會舐翻自己啲毛。咁喺呢個舐翻自己啲毛嘅過程，係咪嗰啲叫顏色咧，都係 chemical 咧，係咪對佢嘅健康有影響？ 咁樣就同埋加埋你諗，唔好講話佢啲。記唔記得我之前有講過佢啲嗅覺係勁過你一百倍嘅？ 係啊，所以有啲好乸嘅，有啲 聞到啲味好刺激。 即係用嗰啲我人嗰啲。就即係你大家都聞過啦，可能就基本上好大酸性嘅味，因為佢要漂白你個嗰啲漂白水味咁樣啦，係啦，好似游泳池味咁樣啦，咁樣就話咁係隻狗好明顯對啲嘢就更加敏感啦。不過當你係用緊嗱，咁我咁帶到第二個話題啦。其實有冇咩安全嘅方法去做一樣嘢？咁其實係有嘅，係就你 用啲天然嘅嘢咯， 有用啲天然嘅嘢啦。你拍俾個例子咧，你用啲果汁咧去做咧，其實都做到嘅。 果汁 係 啊， 所以你攞 金筍汁 去做，好明顯顏色唔會做到好似碧咸嘅太太嗰啲狗嗰啲橙色啦。 係啊， 不過就一個淺橙色係做到嘅。 嗯哼， 特別如果你狗本身白色、黑色就你可以放棄啦。係啦。所以咧，你話有啲安全嘅方法去做。所以如果你係去純粹做依樣嘢而冇咩害咧，你可以咁樣做嘅。 嗯、 你話擺少少金，即係我諗冇人喺呢個世界上啦。如果我講話好激進化咁樣做，係我諗道德上放一個隻狗冇選擇嘅角度係都係冇選擇嘅。 嗯， 純粹擺少少果汁上去個頭咧，會唔會引發好大問題咧？就唔好坦白講係冇嘅。 唔係，但係點解要咁做咧？ 以下問題好明顯做係因為個主人認為靚嘅啫，係啦，所以我認為你想隻動物靚嘅，有好多其他選擇啦嚇，剪毛剪得靚啲，打理得好啲， 係啊，開心就靚嘅啦， 係啦，同人一樣嘅啫， 係啊，人一樣啱啊， 係啊，同埋你可以著衫嘅，嗱，你見過我即係喺個節目講過，其實唔需要長期著衫，啲狗唔中意著衫嘅，同埋會整即係你夾扁曬毛，佢又。保暖嘅有問題，加埋你著衫又可以打曬棘啲毛，咁樣就不過，如果你純粹著件衫去一個 function 一個鐘頭，其實冇咩害嘅，你中意啦，唔好成日戴就得噶啦，係，所以你可以有其他選擇。點解呢個即係你見，如果你上嗰啲大陸網頁買嘢咧，哇，你多三度咧。即係好。 如果要滿足你自己呢一樣嘢，其實有好多其實唔會傷害到佢嘅方法，係咪？即係其實都係你想講係。 係啦，係啦，不過就因為即係我認為呢啲嘢唔使咁極端嘅講到，即係係兩方面啦。我認為有啲好啲嘅方法去做。其實事實上市面上係有啲動物 safe 嘅，但係不過我都唔提議，因為 唔提議最好唔好，最好唔好 係啦，金筍啊或者。果汁嗰啲，我認為啲味道 唔好啦。 但會唔會惹蟻仔啊？咁騎 好啦，一定好。我諗到今時，我唔知道啲咁無聊嘅嘢，你之後又同佢沖涼成咁，跟邊個咁得閒？不過咧就啊，係啦，不過就 知道噶啦。 就即係我認為，我哋做一個香港人，一個 負責任嘅 主人， 主人 應該有路開。可以 上去 講個話題。 得，喂，嗱 ，Derek 兩分鐘，你兩分鐘不如講翻你上次咪有個仲有少少 bonus， 你話先講。 OK， 你想要啲 bonus？OK，、okay, 你 OK， 我問你個問題啦。 我要彩蛋。 你諗貓咧？飲水啦嚇。 係。 咁啊，好明顯可以飲水喉水啊咁嘅嘢啦嚇。 係啊。 飲 因為有個扁碟啊嘛， 飲到海水咧， 飲到海水唔得， 鹹嘅喎唔得啊。 係啦，你啲貓咧其實好明顯長期唔可以飲海水啦。不過咧，佢係可以飲海水嘅。 點解啊？ 點解嘅？ 點解你要俾佢飲海水 啊？佢嘅腎同我哋嘅腎嘅結構係完全唔同嘅。 佢可以啫，但係你建唔建議佢飲啊？ 係啊， 唔建議啦。 咪係咯， 大自然咧，如果只貓好喺，譬如有啲貓喺離島住啊咁樣咧，其實好多島係比較沙漠嘅。 我知点解，因为其实佢食鱼，所以佢就系佢莫过于佢可能佢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食过啲鱼嘅话，因为有海水， 有海水一定食生蚝啊！ 唔介意食就唔介意食啦。我同你都有时，譬如食下生蚝都会唔少少饮啲海水啦。 好饮噶， 系啦。不过咧就啊，不过咧就啊，嗰、那个其实佢嘅肾咧系个肾好得意嘅肾系有好多一条条嘅 tubes 嘅， 嗯 嗯，有啲喉咁样嘅，咁咧佢就佢啲喉系特别长嘅， 嗯， 个喉越长。 腸咧，佢吸收鹽，佢可以分解鹽係好啲嘅。 哦， 所以咧，佢其實佢貓嘅腎結構係俾佢飲水嘅。 嗯哼， 飽係啦，就呢個幾得意啦。同埋你知唔知道嘅啦？你同我有幾多個？我哋叫 taste bud 啦，即係中文叫點樣講啊？ 味蕾 係啦，咁啊嗱，你知唔知咧？貓好得意嘅，我可以咁樣講嘅。貓有473個。 味蕾 系， 其实我都唔知人有几多个，人有几多个， 我都唔知人有几多个。不过猫原来有好 exact number 个噶， 哦， 系啊，系473， 咁会点啊？ 唔知点解唔系475？你知啦，我哋皮肤你话毛孔有几多个，你系好明显系，我哋当你好明显数唔到，不过你数到都你预计都系一个 random 嘅 number 嚟噶啦，系咪？ 嗯， 系啦，不过佢嗰啲系 exactly 咁多个嘅， 边个 数啊？ 473个， 四百咩？73 系啊， 同埋你知唔知道啲猫咧讲嘢咧？其实你其实猫即系有啲人话，诶、哎、你扮只猫啦，咁你就大家咁喵啦吓。不过你知唔知猫咧可以整到一？过一百个唔同嘅声音出嚟嘅， 系 唔同嘅喵声， 都系喵啫嘛，系嘛？ 系啊，有时你啲猫嚟打针咧，佢投诉咧，佢就系讲外星话噶， 佢未必系喵嘅，有时佢喵 啊，同意啊，系啊， 我有听过以前我有只猫咧 ，Doctor Eric， 佢会识得讲好， 真噶， 真系嘅，我听过啲猫好似讲人话 咯，我咩唔好啊？ 不如随时啊，咁但系养猫就留意多啲啦。喂，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喂，多谢 Eric， 多谢你带嚟咁得意嘅信息， 好 嘛？ 唔 该晒 Eric， 我等下用金粉针染头发先。 喂，好，时间差唔多啦，晏昼一点钟，我哋听听即安嘅星期五嘅听日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拜拜， 听日见，拜拜，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可唔可以帮你嘅乖仔，即系我肥强一个小小嘅忙啊？ 哎呀，肥强啊，你揾我只系帮你一个小忙嘅话，你未免就大材小用啦。Sorry， 我冇兴趣帮你，另谋高明啦。 Sarah 姑妈，你明知呢度得我同你两个人，亦睇到我两只手分别拎住两条美味可口又解暑又令人心情愉快嘅薯条，而 Sarah 姑妈你偏偏要留难我，甚至要过嚟买，唔肯帮我呢个小小嘅忙。 肥强，你误会咗我啦。第一，我位高；第二，我系唔会都唔识得叫高嚟买嘅。 够啦，姑妈，其实我有大计啦。 咩大计啊？快啲和盘托出啦！ 稍等，我依家就全部托晒出嚟，就系我谂住勇闯人生另一高峰。 唉，咩高峰啊？有几高啊？ 听住啦，我谂住涉足呢个吊运工作呢个行业，我要做个搭式起重机操作员，我要为我未来我嘅前途吊出一条康庄大道出嚟。姑妈，劳烦你帮我报名去上堂，我要考翻个吊机手牌。 肥强，且慢。 run 舅老爷何出此言啊？ 因为吊运工作是建筑地盘和工业经营的常见工序，不安全的吊运工作是有机会引致死亡或者是严重的意外的，而导致财物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run 舅老爷，你所言甚是啊！我有个远房亲戚曾经同我讲过，他说有关于吊运工作发生的意外，主要是涉及于系统性安全的问题，例如没有进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同埋制定详尽的吊运计划。相关人士，例如总承建商、分判商在吊运工作上面的安全责任没有清晰的界定，他们之间亦都缺乏了有效嘅协调啊 ，Sarah， 你位远房亲戚讲得好啱啊！等我再补充一下，吊运工作系统性安全问题嘅例子，仲有缺乏合资格嘅吊运督导人员监管同控制吊运工作，冇确保所有吊运人员，包括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及信号员，已具备妥善进行吊运工作所需嘅知识、技术同经验，去适当咁履行同吊运操作有关嘅职责。 两位。我都记得我有一位再远少少嘅远房亲戚都有同我分享过其他吊运工作嘅系统性安全问题，例如错误选择起重机械或者设置地点不当，冇考虑负荷物嘅特征，引致错误选择起重装置及采用唔适当嘅索具装配，吊运方法冇为吊运工作指令及设置呢个围封吊运区，相关人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冇为所有相关人员提供足够嘅安全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冇足够保养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包括安全装置等等，以上嘅系统性安全问题都会令吊运工作产生危险。 哇！你哋啲远房亲戚都几犀利，有机会我都要同佢哋交流一下。既然大家都对吊运工作嘅系统性安全问题有一定嘅认知，我哋可以去探讨相关预防意外措施，譬如就吊运工作进行针对性嘅风险评估，及早揾出所有可预见嘅危害。 有道理啊！另外一个冇咁远嘅远房亲戚都有提过噶，要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以及系实施详尽嘅吊运工作计划。安全措施应该要包括，但系唔限于拣选适当嘅起重机械。確保起重機械的安全操作負荷，以及是規格適用於該工作，揀選適當的起重裝置，確保負荷物不會超越起重裝置的安全操作負荷。 Sarah 姑媽，我那次啊都有聽過你剛剛說那位呢沒那麼遠的遠房親戚提過啊，他說要在充分考慮負荷物的特徵，包括重量、形状、重心同埋制造商建议嘅悬吊位置后，选择合适嘅索具装配、吊运方法，稳固及适当地悬吊，支持同稳固负荷物，咁就安全好多啦。 我虽然冇你哋咁多亲戚，不过我凭我自己本身嘅专业知识，我都知道如果能够预早充分咁评估地盘工作地点嘅情况，例如存在嘅架空电缆、其他工作设备或者结构、泥坑工作及挖掘工程。在附近的其他吊运工作，工作空间及土地可承重力都可以避免附近的危险的。 阿 Ron 舅老爷，你提到这一点，虽然我的亲戚没有跟我提过，我都很同意你所说。另外，我知道要妥善地围封吊运区域，例如设置围栏或路障，同时展示适当的警告告示，这样就安全得多了。肥强，挂好个警示牌先。 收到。 那如果设置围封吊运区域并不是合理切实可行的话，例如因空间有限咁啦，咁你哋又知唔知要采取啲咩措施啊？ 我知道。 肥强系咩措施啊？ 系采取有效嘅措施。 哎呀，肥强系人都知道要采取有效嘅措施啦。 小娜姑妈，我讲少咋？我梗系知要委派足够嘅看守员，确保冇人擅自闯入吊运区啦。 肥强果然越嚟越强啊！嗱。在充分考虑地面状况之后，就要使用合适强度和足够大面积的底垫或者木块，提供平坦和牢固的支撑，去完全支撑起起重机的浮盘。还有，要确保起重机械操作员可直接或透过辅助设备，例如闭路电视，清晰地看到整个吊运路径和附近范围。 肥强 calling， 肥强 calling， 发现吊运工作有盲点，有看得不太清楚的盲点啊。 如果有看得不清楚的地方，麻烦即刻委派合资格的信号员向操作员发出有效的信号。 Over over Roger， 收到了。大家还要确保没有任何人在悬吊的负荷物下工作啊。 Kia， 大家放心。此外，我会密切监察可能发生在操作地点的环境及天气情况，例如闪电、响雷、暴雨，还有过高的风速和大雾，当不适合吊运时就要叫 STOP， 即刻停止吊运工作 Please。 大家都很清楚有关吊运工作的安全守则了，是不是？ 我们都清楚了。是的，肥强，你刚才想我帮你报名上堂，考一个吊机手牌的，那你想报哪一班呢？ 我想想一下呢，都是迟些才去考啊，因为呢我刚刚在姑妈你身上发现到一个比成为有牌吊机手叫价更高的方法啦，就是将自己吊高嚟卖。 我作死咩你，肥强，你次次都是这样的，幻想完一轮之后就原地踏步了，我真的没你那么好气。 Sarah 不要怒气，我这里有条大麻绳，不如我哋夹手夹脚吊起肥强，留佢喺度看屋，然后我哋两个去饮茶咯。 Good idea！ 哇，咁我点啊？咁我点啊？ 你自己吊盐水啦。 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是曹朗 Aaron。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照在镜子前，与他也会碰面，无间意思语，说我不足之处，死不厌倦。当晚风要刮起时，变得力竭声嘶，无间分析我，像与魔鬼争战，无力抗辩，要主宰的那个会是谁人？丧失身份的心，为何要忍？无尽夜晚失眠，无限幻觉苦片，我在耳边责骂，我竟已是每一天，宁愿被断片。无常病态分裂，如常被角色有一秒下意识觉悟已疯癫，悬崖是这边。当要敲碎镜子时，那事如又出现，埋怨要解决，叫我天台一样轻松了事。当那圣善再加持，话我是最羞耻，情绪惨不已，拿着东西摔了，恕我肤浅，若吃极亦徒劳，永没明天，越叫越像囚徒，闹剧上演，无尽夜晚失眠，无限幻觉。责骂我竟已是每一天，宁愿被断片。无常病态分裂，如常被觉熄灭。我若有一秒下意识觉悟已疯癫，悬崖是这边。意念变幻时，脑袋翻滚时，主你可会帮我摆脱这个战士？趁你升天时，可会请九把这折磨制止？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演员。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我是 DJ On Air 第四集正式开始，各位台下嘅学员，俾啲掌声！哇，一次越嚟过一次，证明咧大家咧越嚟越投入啦。到底喺呢一个我是 DJ On Air 里边咧，每一集出现喺我哋节目里边，喺舞台上边揸住个麦，望住咁多学员嘅。今晚呢四位，佢哋咧又有啲咩心情？不如由佢哋嘅名字开始先认识一下先。由我哋隔篱嗰啲男仔开始介绍自己先。 好，我系第十二组嘅阿维。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Yannis。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Cheyenne。 Hello， 大家好，我系 Sita。 但系。我覺得你好似懶咗少少喎，記得第一集咧，我係叫大家起碼講大約三秒，唔係就咁圍阿圍，係男仔